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移向越南。本港今日预测渐转多云，稍后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多云同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暴风，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口域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口域，在清晨5点，强台风莫拉菲集结在北纬14.1度、东经110.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移向越南。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有几阵雨，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8至9级，初时达11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初时非常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初时达11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初时非常巨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6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8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463点，跌2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90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49，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67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6.83美元，卖出190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个女咁耐都未等到器官移植，希望越嚟越渺茫啦。 香港每日有接近3000个病人急需器官移植以延续生命，净系支持同问候唔够噶，即刻上卫生署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成为捐赠者啦。登记咗，记得将你嘅意愿话俾屋企人知啊！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rgandonation.gov.hk。 Peace.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啊，咁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嘅，咁啊嚟到今天咧就系2020年嘅10月28号啊，星期三嘅早上，咁啊继续啊有晨光第一线啊白卷号陪住你哋噶，啊朝头早啊25度，相对湿度70%，咁啊但系可能出边你会发觉，喂咩事呢？呼呼声，啲风咧都几大噶吓，强烈季候风信号啊，咁啊现正生效嘅。各位听众早晨啦，要继续努力翻工。 晨光每日一格， 除咗翻工之外咧，仲要努力学习啦。如果学生们啊，总之每一日我哋都有好多嘅难关，但系每一日嘅难关我哋都系要过噶。与其要过咧，都系成日都系老套嗰句啦，揾一个开心啲嘅方法，令到自己过得舒服啲啊！可能你嘅心入边会谂，唉，最近我遇到嘅问题都几大啊，好想咧要有一个咩啊？我哋成日听话，边度边度出现咗问题，就要揾一个白武士去到咧帮我哋处理呢啲叫做紧急嘅问题，嗰啲大企业啊、大财团啊，或者有阵时。大公司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特别是现在经济不景气，大家都需要白武士，不过白武士有时候是不是真的这么多，救得哪一个呢？有些人会心里面会想，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白武士，既然是这样的话，喂，没有人做白武士，不如自己跳上隻马背那里，勇往直前，自己做个 fighter。这个方法呢的而且确是来得更加积极的。即是白武士呢，你在骑上马背之后冲出去呢，可能他会出现的嘛。但你已经可能解决了最大的难关，他帮你一把可以说是事半功倍。但你已经有一个的觉悟，就是你要自己亲手处理这个问题。这个是来得更加珍贵，来得更加难得。因为其实问题在这里始终都是要我们自己亲自去解决问题，才能够真正去到咧就系迎刃而解嘅。你心入边嘅战士系边位啊？你嘅白武士系边个？你自己啊！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次，红日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星圈，雾里舞我的剑，斜到爱魔星际飞闪。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血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笑里转身变，已变成战士，意外凝聚力量，救世人照出生天，身体透过血，合上两眼都见，命两阵。光天际初现，虽诡计多端，但美少女一变，射到爱魔刀奇一变。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血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美少女转身变。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身体透过血，合上两眼都见，明亮进佛光天际初现。虽诡计多端，但美少女一变，射到爱魔刀奇一变。转身变，已变成战士，意外凝聚。 取力量，教世人跳着生天，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次，红日在夜空天际出现，敲出救生圈，无论无我的剑，射到爱魔星际飞闪，身体透过圈，合上两眼都见，明亮像佛光天际初现。计多端，但美少女一变，射到爱魔都几一变。 如果你是女士嘅，可以幻想自己成为美少女战士，咁咪解决咗啲问题咯，自己系个废体。如果你是男士嘅，可以幻想自己系嗰、那个礼服蒙面侠，咁咪又一样解决晒啲问题咯。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嘅时间六点十五分，出边系二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噃。咁啊，强烈季风信号啊现正生效。咁啊，相信咧大家有留意新闻报道嘅时候啊，都应该会睇得到啦。系啊，咁啊喺27号即系寻日嘅下午啦，咁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开咗个记者会。咁我哋最关心嘅咧就系星期五开始啊，咁啊有一啲叫做防疫措施咧又更新咗啦，包括咧。嚟緊啊，萬聖節啦，係咪？針對每一台嘅人數喺食肆同埋酒吧嘅人數咧，有少少嘅放寬。針對每一台嘅人數，食肆由4个人咧增加去到6个人，咁啊酒吧就由2个人增加去到4个人。咁當然啦，有其他嘅專業人士亦都喺度諗啦。如果限聚令啊4个，咁啊如果4个人或者6个人，佢哋諗住去食嘢嘅，因為食肆由4人增加到6人啊嘛。6个人喺出边等位，咁系咪又要分开等咧？咁样咁呢啲就留翻俾佢哋自己去到考量啦吓。好，另外咧就系仲有食肆以及酒吧可以营业至到咧就系凌晨2点。食肆堂食嘅时间同埋酒吧营业时间咧就延长到去到每一晚凌晨1点59分，即系概括嚟讲系2点。酒吧咧就喺餐桌以外嘅地方。不得飲食，咁啊並且需要咧就係佩戴住呢一個嘅口罩嘅。仲有其他嘅措施嘅，咁我哋都聽一聽先。可以恢復食肆以及酒吧嘅現場表演啊，或者咧就係跳舞嘅活動，這個咧都係一個我自己覺得大嘅放寬嚟㗎。咁有陣時候，如果你話冇咗啲表演，冇咗啲現場 live band 嘅話咧，其實個氣氛啊真係差好遠㗎嚇。其次咧就系食肆以及酒吧、酒馆嘅入座人数啦，由原本不得超过整体嘅50%，即系一半啦。咁啊，而家提高去到咧就75%，咁啊希望咧可以帮下业界啦吓。仲有一啲就系室内运动场，咁啊室内运动场方面以及咧就系公众嘅溜冰场进行运动嘅时候咧，可以豁免咧就戴呢一个嘅口罩嘅。仲有咧就系公众娱乐场所，包括啲乜嘢咧？游戏机中心啊、表演场所、博物馆，仲有咧就系主题公园。入场人数啊，不可以咧就系多于容纳人数嘅75%，即系同我哋头先听嗰、那个食肆同埋酒吧、酒馆嘅入座人数咧，都系上调到去到75%噶。另外咧就系康文署稍后咧，亦都会宣布咧就系泳滩开放嘅事宜嘅。仲有就系限聚令，以及咧就系公众地方啊需要咧佩戴口罩嘅规定咧，就将会继续维持嘅。這个咧大家都要留意啦。去到啲人多啊、稠密嘅地方啦，记住戴翻个口罩，唔系话纯粹为咗公共卫生，当然系要啦。其次一样嘢咧就系我哋都要谂下，我哋系要保障我哋自己个人嗰个安全。你锡你嘅屋企人嘅。你关心你的朋友的更加呢就要是戴好这个口罩，咁令到除了你之外所有的人都可以健康啦。好快的咋，我都有个信念，就是希望好快脆我们就可以过了这个疫情的时候，见到落雨之后的阳光啊。 见你的脸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天，情爱已不知几遍，然而又会想看多千遍。曾独在路上自关自不许，还幸你骤然出现，来融掉寂寞并改变一切，还为我教灰暗变做晴天。 些清新雨后阳光，明亮是你温馨的眼光，祈求日后天天准我到身旁，谁亦不可比你好看，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燃亮着我怎一生惊喜遇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一首嘅歌曲啊，许志安啊，雨后阳光。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我系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起身啊！白元浩打俾你啊！早晨啊，崔洁彤。 早晨啊，小白。 喂，你把声真系瞓觉噶、哦。 因为呢个系打嚟叫我起身噶嘛，如果起咗身，你咪冇呢个意义咯。 系、哦， 多谢你打俾我啊。 系、哦，你讲得好啱啊，因为我打电话俾你咧。就是要吵醒你嘛，个意义先喺度。你起身等我电话有咩好玩啫？系咪先？ 咪系咯，你而家系咪好有成功感咧？ 我好有成功感啊！呢、這个真系冇得顶啊！但系咧，真系嗱，朝头早啦，呢、這个即系今日朝头早，我觉得咧系好瞓嘅，因为咧嗰、那个湿度又唔会话太干，但系热，即系有少少微风吹下吹下咧，喂，感觉啊真系赖床一流喎、啊，崔洁彤。 我又唔系赖床嘅，因为我系真系可以晏少少先起身，都赶得切翻嚟嘅。 系 ，同埋咧，因为寻晚去咗饮啊，我、 哦、 所以咧 未 咗瞓啊。因为平时咧，我可能如果11点前瞓，10点零瞓咧，咁都会可以早啲起身，即系好似你上个礼拜打俾我嘅时候，我都会预早啲嘅。哇！但系一遲咗，譬如11点几、12点先瞓咧，完全唔同噶。你feel唔feel到啊？个人即系咧争咁一个钟嘅睡眠时间咧， 我梗系 feel 到啦。 起身嗰下咧，辛苦好多噶。 系啊，我寻晚都瞓得好少啊，因为屋企只狗唔知道做咩，神推鬼我，成晚喺度吠，搞到咧我又唔想成家醒晒咁啊，出咗出去做厅长啊，佢都仲要喺我面前吠啊！你话真系几乞人憎啊！有阵时， 但系你知唔知点解啊？咁 我唔知道，我搵唔到原因咯、啊，可能佢少少声咧，佢就喺度吠啦。嗱、例如啲风吹喐咗道门，咁道门我又可能冇落嗰啲油啊，咁啊嗡嗡声咧，咁佢又吠，跟住楼下翻嚟啦，佢又吠咁样，附近有人讲嘢，佢又吠咁啊！寻日夜晚唔知做咩特别 sensitive。 哦，佢咁佢盡忠職守啫，幫你看住門口。 都係嘅，但我發覺有陣時候可能日頭嘅時候同佢玩多啲咯，即係等佢放多啲電。佢日頭太得閒啦，佢得閒得滯咧，佢冇嘢做就成日喺度瞓覺嘛。 哦，所以夜晚佢就好清醒啦，所以。 係啊，尋日夜晚就唔知道做乜鬼嘢咯，就搞到我好眼瞓咯。誒，今日要好好地懲治下呢一隻嘅愛犬先得啦嚇。 係啊，我哋兩個互相支持啦，我哋咁。 系啊， 咁少睡眠， 梗系要啦。系啊，喂，你记住，如果今日朝头早咧饮杯咖啡嘅话，学下钟哥话斋，你点都有块面包啪啪好啲、哦。 系啊，同埋钟哥教话，等我饮咗杯暖水，去咗厕所之后翻嚟啊嘛。 系啦，如果唔系又你咁 hea 啦 吓。咁我而家起身啦。 好啦，转头再打电话俾你啦。 多谢晒， 好啦，拜拜。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星期三神光成语百科。 今日嘅成语百科啊，好简单啊，一个嘅成语其实我哋由细到大咧都会咧去到用嘅，咁啊，但系大家又比较上。好难每一次又真系用到，人始终都有恐惧嘅心。当我哋有恐惧嘅心嘅时候咧，就容易咧疑神疑鬼。啊，话说以前啦，咁啊有个书童，咁啊就好俾心机读书 咁但系佢读书嘅时候咧就发现啦，硬系觉得附近好似有人喺度望住我读书、哦。佢拎住自己抬头嘅一个蜡烛灯啊，咁啊行出嚟嘅时候咧，又成日都唔见有人嘅踪影，但系佢又成日都系听到有人喺出边啊喃喃自语。咁佢梗系好惊啦，于是乎呢个书童咧就叫醒佢隔篱嗰个朋友啦。喂，朋友啊，朋友，喂，你听唔听到啊？唔好瞓住啦，陪下我啦咁样。以前咧好多嘅古仔都系同神怪咧系好有关系噶。咁当然啦，书童咧本身心中有鬼，佢点样佢都系谂附近一定有啲妖魔鬼怪喺度咧就骚扰住佢。好啦，佢叫佢朋友嘅时候咧，佢朋友啊比较上咧就系大只嘅大只仔嚟嘅，可能平时都有操开，而且咧天不怕地不怕。佢又拎咗自己嗰个嘅蜡烛灯，佢又行出去啦。佢话边有事啊？吓，冇嘢，乜嘢都冇啊！即系话以前啲古仔多鬼怪系真噶、哦。原来咧附近真系有一只鬼怪，就见到个书童咧。今夜仲喺度睇书，就谂住整蛊佢，喺度咧就念口往喺度讲下嘢。佢又见到呢个大只仔啦，咁啊，于是乎就，佢唔惊我，佢咧就喺度谂住出嚟吓佢，甚至乎咧就谂住啊，喺度搣佢啊，整蛊佢。佢行出嚟嘅时候咧，扮到好恐怖，哇！我系鬼啊！个大只仔望一望佢就话：，嘿，鬼啊都要瞓觉噶。你又不如自己好好地休息一下啦。哇！嗰只嘅妖魔鬼怪见到佢嘅时候都吓一吓，佢唔惊我，仲叫我去瞓觉，谂住整蛊人嘅鬼怪啊，就梗系冇瘾啦。于是乎点呢？就自己唯有匿翻去草丛嗰度，学个大只仔话斋，唉，都系瞓翻个靓觉算啦。就系、是、咁样，呢、這个大只仔就道出咗一个道理，冇错，见怪不怪。仲有下一句奇怪自败。佢反而用呢句说话咧，就勉励翻呢个书童。其实咧，好多嘢冇咁多古灵精怪，都系咧就自己个心入边生出嚟嘅一啲嘅疑惑、一啲嘅怀疑、一啲嘅不确定、一啲嘅犹豫，令到你会觉得咧，呀，人生有好多人啊想整你啊，成日都会好惊。只要你咧即系放开你个胸襟，眼前每一样嘅事物咧，其实都可以系没有问题。每一天都可以是好的一日的。 好好啊，那声音如伴随一切仿真，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重蹈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扇微闭的窗，仍能攀上。世界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枪，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下，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重要错开的机会。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man,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ing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deal. 十九分啊，吓，二十三度嘅气温，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一首嘅歌曲啊，冯允谦 J 风嘅《A New Day》啊。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当地星期二到佐治亚州拉票，行程表上有两场活动。拜登在其中一场活动上继续打疫情牌，指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虽然曾经向新型冠状病毒宣战，但实情是退缩和投降。拜登说，此行到佐治亚州是要告诉国民知疫情可以受控，又指假如自己当选总统，不会向病毒举白旗投降。拜登呼吁民众想象一下，假如美国总统支持戴口罩而不是嘲笑戴口罩，又假如美国总统遵守社交距离措施而不是举行导致病毒出现超级传播风险的活动，今日美国的情况会否不同。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密歇根州拉票，他出发前在白宫见记者，再次对邮递投票提出质疑。特朗普说，假如下个月三号能够确定哪个当选，将会是一件非常好和非常正当的事情，但如果点票需时两星期，就是完全不合适，他不相信美国法例容许这个情况出现。因为新型肺炎疫情关系，外界预料今届大选邮递投票的比例会较高。特朗普之前一再在没有提出实质证据之下，质疑邮递投票会增加选举舞弊的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指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峻考验，团结合作是抗疫最有力武器，只要各国携手应对，定能战胜疫情。栗战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像方式出席金砖国家议会论坛时，又就各国立法机关加强合作提出几点建议，包括反对将病毒政治化、污名化、标签化，反对任意推卸责任，坚持开放创新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法治支撑，同时推动务实合作，促进经济恢复增长。立法机构在这些方面责无旁贷。港大校委会议决委任北京清华大学学者申作军和龚鹏出任副校长，任期为五年。申作军发表声明，指自己并非共产党党员，亦都不是党委成员，是有关网站管理员的疏忽，已经即时通知清华大学，校方已经纠正资料。龚鹏就在声明说，他在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所获得的所有报酬和研究资金，校方都有清晰记录，有关网上留言属恶意中伤和诽谤，他保留追究权利。港大校长张翔向师生和校友发信，表示即使他和申作军以及龚鹏在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共事，但学术领域不一样，除了在校园见过几次面，在公在私并没有联络，自己作为轮选委员会主席已经采取所有必须步骤避免潜在冲突，又重申大学在轮选过程中有严格的守则防止利益冲突。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多云同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 t 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6:35嘅时间啦吓，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现正生效嘅。咁啊，今日系2020年嘅10月28日啦，星期三嘅早上嚟噶噃。咁啊，晨光第一线嘅白元路，首先啊喺呢度咧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啊，早晨啊， 晨光百科。 啊！睇神光百科之前咧，啊都見到之較早嘅時候啦，喺紐西蘭有一個團隊，佢哋打造咗一隻咧就超真實嘅機器海豚，機械人嚟噶。不過咧，佢係海豚嘅樣子嚟噶。啊，佢哋話到咧有一個目標，呢、這個目標都幾創新。佢哋話到希望咧未來呢個目標咧就係取代所有嘅動物，即係動物園入邊咧係有動物嘅，不過全部咧都係機械人嚟嘅。啊！呢、這、一個嘅 concept 呢個概念有少少似咧，就是、我細個睇嗰啲亞童木啊，佢哋去啲動物園全部咧都係機械人嚟嘅，因為佢哋話到動物園嘅存在意義咧，其實一直以嚟都係越嚟越備受爭議噶啦。咁啊，支持動物園嘅人咧就話動物園咧嗰個嘅教育意義好大噶，亦都提供咗一啲咧濒临绝种动物保护嘅功能。不过咧，随住动物权利嘅意识嘅上涨啦，越嚟越多人认为啊，其实人之所以会起呢个动物园啦，亦都系将啲野生动物咧捉起上嚟圈养咧，就俾人观赏咧，系一种不道德嘅行为。咁但系如果你话将好多嘅动物或者呢个物种仲有好多嘅，将佢夹硬圈养咧。可能都有啲争议，但如果你攞到就系话呢个动物都就快绝种咯，我哋需要好啲保护佢，可能又会系另外一种嘅讲法啊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动物园之外，仲有水族馆嘅，啊水族馆咧就更加复杂，因为入边咧要有大量嘅水去到养殖住咧就系海洋嘅生物。咁海洋嘅生物同呢个淡水嘅生物亦都系有所不一样啦。而且你话喺动物园入边，嗰啲动物啦，你真系围住佢咧就 OK 啦，因为佢哋唔需要咧就浸喺个水入边嘅。水族馆咧都系一个咧，而家我哋就叫做好普遍啊，喺一啲叫做主题乐园都容易见得到啦。但系以前咧的而且确就净系得动物园，未有呢一个嘅水族馆噶。咁啊，水族馆系几时出现嘅咧？啊，原来全球第一座嘅水族馆啊，喺呢个1853年，由英国博物学家咧，咁啊，佢个名叫做菲利普亨利，咁啊喺伦敦嘅丽晶公园嗰度咧就开幕嘅。好啦，咁啊开咗之后咧，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国家嘅人士都会去参观啊。哇，呢个系水族馆嚟嘅，动物园都见得多，原来喺个水嗰度咧都可以咧就系、是、有一啲嘅叫做水系海洋嘅生物喺度圈养嘅、哦，甚至乎连埋美国嘅一啲叫做马戏团大师咧都一样有去到咧参观嘅，咁啊更加咧就将呢一个概念同埋咧建造水族馆嘅方法咧就带到去美国添，咁啊亦都咧喺美国啊随即啊纽约嗰个百老汇就建成咗美国第一座嘅水族馆啦，其后啊亦都咧就参照住呢一个嘅样式喺底特律啊。不同的地方那里亦都咧就开咗一啲嘅主要嘅城市入边开咗一啲嘅叫做供俾公众观赏嘅水族馆啊，慢慢就出嚟啦。 去到今時今日水族館嗰個嘅叫做變化嘅形式咧，都好大噶。除咗係一個大嘅缸之外咧，佢哋更加會咧就係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區域，可以咧就係做到除咗係科研之外啦，仲可以俾好多嘅小朋友，甚至乎大朋友都得噶，喺嗰度咧學習一下海洋嘅生態，分咗唔同嘅海域，例如係印度洋嘅海域。他们的鱼类的品种，海洋生态的品种，跟着又去到太平洋的海域，又去到大西洋的海域，大的水族馆它就可以做到这个的效果了，甚至乎就可以做一些叫做接触的区域。我自己去过一些水族馆，他们也可以安排一些大朋友小朋友，例如摸下海参啊，摸下海星啊，咁附近亦都咧有洗手嘅设施，俾大家咧可以洗埋手。亦都咧有好多唔同，譬如系水母啦，水母香港个水母馆都一样系有噶，或者系将一啲特别嘅鱼类咧，都系放喺呢一度，咁啊俾大家对呢个海洋嘅生态咧就更加认识，从而咧就增加嗰个保育嘅意识嘅。咁所以咧每一次啊见到呢啲嘅水族馆嘅时候咧，除咗系兴奋。要影相，影相记住唔好用闪光灯啊吓。兴奋影相之外咧，我哋更加咧就谂下，系我哋都要对保育方面咧要落多啲嘅功夫咯，认识多啲，爱护我哋嘅海洋同各种嘅物种啊。每一样嘅发明都系我哋人类科学嘅结晶嚟嘅，有好多人用尽好多唔同嘅智慧先至做到出嚟，做到出嚟咯。我哋去参观嘅时候，咪会兴奋到加一声咯。 无痕负责，点解用张纸写低吧？何时人人乱说，流言何谋代价？从前情义物化，因几段精彩的谎话，何时疲劳地渣？烦代码最伟大发明，你说是爱情，变得不到尊敬。最伟大发明，你说是爱情，变异的中间是特别的。还仍笑死大发明，哪里及爱情？彷徨之秋，全凭这小发明，让万人难定记。 六点四十二分的时间，咁啊，提提你，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噶。 我是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听下我心爱嘅。朋友同事崔杰彤醒晒未咧？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听众。头先听你打俾我，唔记得同听众讲早晨啊。 因为 真系未醒。 因为你未瞓醒。喂，而家争好远，你把声，你头先何车嚟喎？应该。 唔系，我头先就系啱啱起身喺张床度，而家我就刷咗牙、洗完面，同埋已经冲咗咖啡啦。我想话咧，你头先打俾我，相隔都系廿分钟左右。 系啊系啊，做咩啊？ 个天已经由好黑变到而家光晒。 咦，系啊， 系啊，我头先仲谂住啊，你打嚟嘅时候问下你天气到底点，点解好似仲咁黑咁嘅？不知道你打嚟嘅时候已经天色都光埋啦。 哦，我就喺最关键呢二十分钟打电话俾你嘛，等你可以欣赏到由天黑变咗做天光啊。 系，但我听到你话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咧。我又望落个街道，暂时好似唔见好大风咗。啲 风有得见嘅咩？ 梗系啦，睇啲树。 睇啲树系嘛？ 啲树冇乜喐喎，系 啊, 啊。可能吹唔正即系你住嘅地方系 啊, 吹唔正你嗰边附近啦、啊。喂，但系咧头先话刷牙，你咪刷咗牙嘅？ 刷咗，刷咗。 喂，问你一个小问题，突然之间谂翻起咧，你觉得刷牙嘅时候咧，系应该用啲水湿下个牙刷或者湿下个嘴，定系唔用水？跟住就直接擠咗牙膏就可以刷牙咧？你呢個習慣係點㗎？ 我系湿咗少少先嘅， 湿咗少少先嘅，因为有啲人咧 用水轻轻落一落个口，跟住先擦。如果好似唔系咧，会唔起泡噶噃。 系啊，嗱，虽然咧就话起唔起泡对嗰个嘅清洁嘅情况咧，就冇一个特别大嘅作用嚟嘅。咁啊，最主要都系嗰个观感同感觉啦。因为刷牙咧，其实即系出洁同呢个方法都系正确嘅。你唔好太多水，其实湿少少水咧都已经好足够噶啦。同埋因为我哋一路刷牙嘅时候咧，口入面嗰啲叫做唾液分泌咧，都係有水分喺度，可以咧就有充足嘅水分咧，就俾我哋刷牙嘅。但係咧最重要咧就係我哋買一支好嘅牙刷啊。通常咧啲醫生咧都會教我哋買有咁軟毛咧就買嗰啲超軟毛啊，就千祈唔好買嗰啲硬毛。我記得咧以前睇牙科醫生咧，佢個提議俾我，即係有個意見俾我咧都幾好噶。佢話嗱，你想象下，你有隻好靚嘅皮鞋，跟住你又刷乾淨佢啦。咁你會用啲乜嘢刷去到刷啊？咁我答佢，梗係用嗰啲最 soft 啊、最軟熟嗰啲毛啦。如果唔係，刷花我隻鞋咁樣。佢話係啦，佢話其實嗰啲就算頑固嘅污漬咧，你都係用牙膏同嗰啲軟毛刷咧，就輕輕咁樣刷咧，刷嗰啲牙咧，其實不斷咁樣刷咧，佢都會甩嘅。如果你用嗰啲硬嘅牙刷咧，就好容易刷到啲牙咧就花曬同埋損壞咗，特別表面嗰啲咧，一損壞咗就好容易成隻牙就冇咗噶。 系啊，连埋啲牙肉都可能会刷损啊，因为我记得我个上一次睇牙医嘅时候，即系去洗牙咧，咁医生都话我有两个问题嘅，第一咧就系佢睇得出我夜晚冇牙，佢话啲牙跌死喎，好大压力啊，我唔系啊，我瞓得好好噶，佢话如果你再磨咧，可能要戴一个胶套笠住啲牙，佢话如果唔系咧，越磨越蚀就唔得噶啦，咁，咁我就冇再理啦， 睇唔出你啲牙都咁靓。靓 系咯，可能如果唔磨仲靓啲添啊！ 系咩？ 第二咧就系话佢话刷牙嘅时候，可能好多人都好似我哋咁咧，会觉得大力啲就干净啲啊。咁反而佢话咧，好容易嗰啲牙肉就会即系刷伤咗啊，甚至刷到老咗啊、老化咗啊咁样。所以其实刷牙咧，真系可能系记得。早晚有一個習慣，咁刷得徹底啲，但係就唔需要，即係唔代表係需要大力嘅咁樣咯。 輕輕力咁刷咧，咁啊啲牙就最舒服啦。咁啊朝頭早刷牙，我細個都有個疑問，朝頭早刷嚟做乜嘢啊？夜晚都冇食嘢，因為個口腔入邊多細菌，咁咪刷走啲細菌咯，係咪？係 啊，係 啦，好啦，咁啊，轉頭 飲埋杯咖啡啊， 轉頭翻嚟 考翻嚟啦， 又睇你棚靚牙啦嚇，唔該曬，拜 拜。 我係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三早上，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星期三我哋就邀请到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啊，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喺度。喂，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华。 你好啊， 咁多位。 哇，而家咧就见到系28号啦，28号嘅，喂，有啲节日嚟紧 ，Queenie，又系你出手嘅时候 啦。 万圣节。 冇错，万圣节。今年咧个万圣节咧同往年有少少分别因为要戴上口罩嘛。 系、哦，诶，咁啊得啦，戴住口罩，妆都唔使化， 梗系 得啦，做完啦呢集， 唔得唔得唔得， 咁、哦、你有咩计啊？ 可以，要应节，要应节，所以我哋可以咧向上发展嘅啲嘢，虽然个口罩遮住咗，咁、你有个最靓嘅眼睛出嚟俾人见到噶嘛？ 系啊， 咁我哋重点喺翻只眼度啦，都系讲紧。咁、我哋点样做咧？其实可以做一啲简单嘅妆咧，咁就系喺我哋个眼嘅下眼线位置啦，用啲咧深红色嘅颜色。正好似框住我哋嘅下眼线，跟住咧喺嗱，大家知道小白内眼线，即系我哋揿一揿反白嗰条线， 即系正眼个眼底， 眼底系啦， 眼下低嗰度， 眼下低最贴近眼珠嗰个位置，咁嗰条内眼线咧，我哋咧就用一个咧真即系白色啊，直情系白色嘅眼线笔，咁我哋画咗先，跟住咧再用 白色啊， 白色，咁咧。点解要白色？ 你呢个万圣节妆喎， 系啊，万圣节妆用咯，因为其实一般都可能会用到白色眼底，即系内眼线嘅咧，就系嗰啲眼珠好大嘅。即系嗰个黑色个中间，你个眼珠好大， 即系戴咗 冇乜眼白 大框嗰啲啊？ 都可以咁样讲。 嗯， 因为有啲你有冇见过有阵时有啲明星啊？ 佢哋咧個眼睛咧個眼白好少噶，但本身個眼珠咧好黑噶。 嗯， 咁其實你見唔到啲眼白咧，你望出嚟咧都幾似咩？係啦，已經做到個效果。 即係有啲人已經係唔使點化妝喎。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你喺下面咧加咗白色咧，明顯係明亮啲嘅。咁而家點解要我哋一般如果化呢個妝嘅時候都加咗條白色眼線咧？你加咗白色眼線，咁你再喺下面漸變一個啦，頭先講緊個深紅色嘅眼影啦。咁、慢慢好似咧將個眼影掃 blend 啲顏色向下掃落嚟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咧好似三白眼咁樣嘅。三白眼。 三白眼啊？ 係啊，三白眼即係話眼白多，即係你嗱拉一拉咁。 哦， 即係可以做到呢個效果。 居然係掹隻眼嚟秒我 㗎。跟住你就做到呢個效果，你就會覺得咧嗰隻眼都幾恐怖，同埋教大家係好簡單，就係發一隻眼就得。 哦，一隻啊？咦，呢個真係巧妙喎、因為你一隻眼就正常。 係啊。 一隻眼就化咗鬼妝。 係冇錯。 哦。 咁人哋望落去到都好恐怖。 咁似《鬼滅之刃》嗰啲橋段嘅呢、這個，即係一邊就人，一邊就鬼咁樣。 但係化個眼妝嘅時候咧，咁盡量因為呢個相個對比大啲咧、我哋個打底咧個粉底係要比平時起碼83度啦， 都係 即係要好白嘅。 係咪其實即係叫做萬聖節嘅化妝技巧咧，都係偏向白咧？如果 偏白多啲嘅，咁、除非你係要做啲污糟邋遢嗰啲樹人咁，你即係樹妖，係 樹妖，或者做科學怪人都係啦，譬如做狼人。 系啦，狼人 成个头都系狼嗰啲，咁你嗰啲就深色啦。 或者你而家都好，我唔系话净系 focus 隻眼个妆嘅。咁、你另外一个妆咧，就系、如果唔想化白嘅，咁、你就系、化深色啲，即系 tan 色。咁嗰啲咧，你化完之后咧，喺 I 嗰啲啊，咁样 唔係喺我哋個眼眉上面，咁你都係用一個斜角掃點咗一啲啡色粉向外，好似一個泡沫線咁樣。 哦，即係令到我哋嗰個眼眉 須， 眼眉個形狀就好似嗰啲，譬如以前乜乜咩意大利人嗰隻須。 嗰唔係嗰啲啫，我知你講 乜乜咩啊？係 啦，唔係嗰啲，係喺我哋個眉。嗱，一眉嘅上面開始畫上去，向上一個放射線咁樣拋出去咁樣， 即係眼眉上邊個即係額頭位就畫翻啲嘢喺度。 係啦，冇錯。咁你其實離遠視個相咧，你好似獅子咁樣嘅， 係係啊， 係啊，畫咗出嚟嗰個線泡沫線係好似獅子咁樣， 係 咁樣咯， 係喎。 咁因為如果你譬如話除口罩嘅話咧，咁你想做翻啲動物型嘅鼻咧，你亦都可以喺個眉底嗰度啦，打翻個陰影先啦，落翻去你個鼻梁嘅位置。 叫咩動物型嘅鼻啊？ 動物型嘅鼻，咁然後咧，再喺個鼻頭咧，即係鼻頭你最尖端嗰位以下，你就用一個咧，類似 nude 嗰啲顏色咧、即係少少大少少粉紅，但係魚魚地嘅嗰啲顏色，咁啊打橫搽曬成個鼻，咁因為啲動物都係。你見到紅紅地啊嘛，啲貓仔狗仔呢度咪有少少粉紅嘅一個 鼻，哦，即係喺個人中位嗰度， 喺我哋個 鼻 尖係啦，以下嗰個呼吸位置，咁就全部都係 少少紅紅地， 紅紅地咁樣，即係個綠色，跟住你就喺個鼻頭度用一個膏狀嘅白色點一點，咁你都好神似嗰個動物嗰個鼻， 哇， 就係咁啦。 咁啊，萬聖節就實性冇黐牙啦，係嘛？ 係啊。 你會扮咩動物啊？你中意？ 我 如果俾你揀， 我想扮兔仔啊。 點解啊？萬聖節你真係扮兔仔啊？會唔會夏威夷得滯啊？你 萬聖節都可以，即、就、係、是、動物裝都可以有兔仔，因為兔仔其實我。可以戴翻個紅色嘅框噶嘛？ 哦，係， 咁後面坐都好， 咁啊變咗兔妖咯， 係兔妖噶啦。 如果係我嘅話，我喺我心入邊應該係想扮紅人， 點解咧？ 唔知啊，狼就好多啦，狼一條哇呜嗰只啊嘛，但係。紅人在呢個萬聖節咧，我又覺得如果係嗰啲叫做 都好 cute 喎， 我心入邊唔係諗嗰啲 cute 嗰啲嘅熊仔嘅，我係諗嗰啲好有霸氣、好有殺氣嘅、一打落嚟幾百磅嗰啲嘅熊人嘅，即係用嗰種咧霸氣殺氣咧震攝呢一個萬聖節。 冇錯，都可以， 都可以試一下咁大家睇下啊，呢、這個妝啱唔啱你啦嚇？今日唔該曬 Queenie， 拜拜。 拜拜。 每朝 朝六点到十点，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五十四分的时间回到晨光 Coffee Time， 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着你。天气方面先望一望，大致多云以及有几阵的骤雨，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吹强风噶，高地间中吹烈风。咁啊展望明日多云以及有几阵雨，咁啊随后几日天色好转，咁啊早晚亦都系稍凉噶。而家23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现正生效。咁喺香港成日都见到有好多新嘅大厦落成啦，咁啊旧嘅有啲可能咧都需要清拆，或者咧就系谂下点样保育佢哋噶。咁啊因应住咧就系中九龙干线嘅工程啦，咁位于上海街250号嘅油麻地停车场大厦，喺下个月开始咧就会逐步停用啦，并且计划喺明年1月咧就会拆卸啦。咁由於停車場大廈有一個捐山窿嘅特色，可能駕駛人士或者你有陣時坐公共交通工具都會經過咧，哇！真係喺個大廈入邊無端端有個窟窿俾你捐一捐，其實即係就算我係駕駛我行過，我都有一種幾得意幾開心嘅感覺噶嚇。咁而且咧油麻地亦都咧就係欠缺呢個停車場啦。如果係要駕駛去到嗰一帶咧，其實呢個停車場係一個幾好嘅泊車嘅地方嚟嘅，咁亦都好近，譬如油麻地個郵局嗰度啊，咁一帶亦都咧好近啊嚇，咁亦都咧好方便嘅。咁如果失去咗呢一個停車場之外咧，亦都會冇咗咧就770个嘅泊車位，咁亦都有唔少人擔心，喂泊車位嚴重不足喎，點算啊？會唔會有其他咧就好嘅方法咧咁樣？咁啊，睇翻油麻地停車場大廈，至今落成已經超過60年啦。咁啊，屬於咧就全港啊最早期嘅公眾停車場之一嚟㗎。咁啊，提供770个嘅車位啦。不過因應住有工程啦，咁啊嚟緊就11月1日開始咧，就會分階段咧就封閉啦。咁啊，我識得啲朋友啊，攝影愛好者嘅，咁啊佢哋亦都咧就係中意咧呢一個嘅設計啦，舊嘅大廈啊，捐山窿嘅一個位置，佢哋更加喺嗰度影咗相啊，留念一下，希望咧就將呢一個嘅停車場咧就好好地咧就用相片咧就記錄低嘅。咁啊，你又會唔會趁住呢一段時間，今日咧就係28号啦，好快脆咧就會第一期嘅清拆工程開始啦，會唔會趁住呢一個嘅時間去嗰度留少少嘅善影咧嚇？ 放得低。谁在意原因？曾历挫败，伤感已不需慰问。让我的将来感激今天的障碍，跌下又再企起。 你拼命逃跑，不断努力寻找依靠。你怒吼，这个地方实在太过嘈吵。So nervous， 太逼，太多嘢被压抑。你有放弃嘅态度，又起飞，一朝一夕向前行，唔好回头。时间从未停留，光阴不断流，走到最后，你发现冇人愿意为爱留守，再冇人会为你作出最后挽留。已经受够，已经觉得无法忍受，懦弱就好似一个永远止唔到血嘅伤口。想放弃，可以揾到太多藉口，想挽留就只需要一个理由。生命由自己编写，就算命运编歪，紧握拳头到最后唔需要别人施舍。条路越行越斜，就算攀山越野，只要到达顶峰，你会发现新嘅视野。曾几何时我充满理想斗志，曾几何时我感到落魄失意，曾几何时我觉得自己好似一个被遗弃嘅孤儿。事与愿违，好多事都唔受控制，付出所有心血都可以一一白费，系谂得太过美丽，系现实太过实际，为生计系咪人生嘅真题？ 放得低，谁在意原因？曾历挫败，伤感已不需慰问。 Of what we have, don't judge the good or bad, the evolution of one.

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白月浩， 早晨啊，钟哥。 首先报交通第一样嘢咧，即系就算港台自己里边咧，都可能会挤塞噶嘛。 系啊， 啲有时人多行嚟行去都会挤塞。 系啊， 咁但系咧报完港台里边嘅交通咧，我去报交通又冇意思啊。 冇错， 因为朝早翻嚟咧好彩地，即系譬如五点零钟出门口嘅时候，咁啊当然会路路畅通啊。 嗯、 但系而家开始咧翻工翻学啲时间。进入呢一个繁忙时间啊嘛， 唔同晒啦， 一定要问一问 Didi 啊。 早晨啊 ，Didi。 早晨啊，钟哥小白。 早晨 ，Didi。而家出边环境点样啊？ 今朝都几好啊，只系恒常嘅塞车龙尾嘅咋吓。咁啊，公主道过海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车龙就远噶，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噶。狮隧出九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咁西贡公路出九龙啦，咁啊朝朝都系。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去打豪敦路嘅，系咁多啦。 我仲话听到 Didi 讲一句咧，佢话啊，恒常嘅塞车， 系 恒常嘅塞车。咁我哋而家好似接受咗噶咯，呢啲 系嘛？系啊，希望恒常都系咁样啦。 情愿咁样啊？ 系啊，情愿咁样。 因为咧有段时间啊，即系由社会运动又好，或者疫情都好啦，即系交通咧。变咗唔恒常啦，即系有段时间就可能 正常得滞， 有段时间疫情嘅时候正常得滞，啊，即系头先洪隧冇塞车咁样，即系听起上嚟开心嘅，但系谂一谂啊，洪隧冇塞车，因为点解咧？因为大家即系留咗喺屋企在家工作，嗰刻咧我哋就即系坐喺直播室嘅时候，我哋都会心谂。我哋想洪水塞车啊， 系咪好得意啊？ 即系代表呢个疫情完啊嘛， 我同你哋真系两个世界嘅人啊！ 你感觉系点啊，钟哥？ 我梗系觉得唔好塞车最好啦。 哦，呢啲少少塞唔紧要， 系少少塞唔紧要嘅， 少少塞系鼓励嚟嘅， 系啦。 好新手啊！啲嘢真系好新手啊，即系少少塞车等于激励， 成日都好新手噶。交通消息员。之前那個回馬槍都好嘢啊！ 咁我啱啱收到同事俾我嘅消息，如果我唔講，我要等半個鐘頭啊嘛，半個鐘頭太耐啦。 係啊，唔係，但係我哋都經常試過，我哋做咗一節目，你都有張紙俾我哋話俾我哋聽邊度塞車。 係啊，通常如果係咁樣就好嚴重嘅，咁如果我講啲就輕強啲嘅。 係係啦，咁我哋都唔想即係成日叫飛智仔入嚟啦，咁希望出邊路暢通啦。 誒，都係嗰句簡單嚟講，大家當係道路使用者嘅時候簡單啲，輕鬆啲，唔好咁心急，意外都少啲。 係啊，成日都話越慢咧，其實就越快。啊，大家心急啊冇用嘅，係咪？ 冇錯，同埋最緊要咧，同前車保持適當距離。 嗯，係兩秒距離啊嘛。 如果我哋講曬政府呢幾廿年嚟嗰啲交通呼籲嗰度講曬嘅咯， 講希望啲人做啊。 好，因為大家唔做，所以唔係繼續講 咯。所以講到你做為止。 好，唔該你哋。 好，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要問下 O 出邊係涼唔涼爽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钟哥，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早晨早晨。 啊，我今日翻嚟嘅时候真系有点凉意、哦。 系啊，今日咧绝对系有秋意绵绵嘅感觉嘅。天气方面咧就我自己睇咁温度啊吓，相对凉少少啦。咁啊，望向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都相当之高嘅。不过系啦，望向天空咧，今日咧太阳就俾好多嚿云遮住咗啦，意味住乜嘢咧？可能有机会啊喺中午嘅时间咧有啲落雨嘅情况、啊。咁当然呢一个咧就转个头先交俾你详细咁样讲下啦。不过你哋头先咧讲到交通，我可以楞一句嘴啦。 点啊点啊？ 琴日咧晏昼嘅时间咧都好多同学仔翻学啦，翻学唔紧要。放学嘅时候咧，特别多七人车，一个同学一架七人车，十个同学有十架七人车，成个九龙城、九龙塘区咧，根本喐都喐唔到啊！所以咧，喐唔到同埋塞车系鼓励咧，我琴日已经获得好多鼓励啦。你可以转个头，帮我同阿 Didi 讲翻声啊，简直系鼓励满满嘅一天啊！ 阿欧啊， 系 你仲未惯咩？ 未惯啊！ 系咯，喺度翻工都咁多年啦， 惯咗噶啦，系咯， 我未惯啊！点解唔可以一个家长？一架七人车入面有五个小朋友呢 你有哪个家庭而家会有五个小朋友呢而都相对较少了嘛。 是啊真的有这个情况出现。所以哎呀好塞车好塞车希望啊这么多位家长们高抬贵手啦。那你拍在即是某些学校门口呢一就这样 泊喺旁边唔紧要，你仲要 double parking 埋咧，就真系。 你明唔明白？哦，即系如果而家有啲小朋友咧，可能会话嗱，阿爸阿妈，如果你唔用七人车载我翻学咧，我觉得冇面，咁我唔翻学噶。咁啊，即系碍于即系碍于咁样嘅情况底下，咁家庭都要准备一架七人车咯，明唔明啊？ 哦，原来系咁。 不过都有啲 就叫做家庭车 啦，家庭车啦。但系可以提议下，譬如如果咁啱啲有啲同学仔都系住同一个屋苑嘅，咁譬如大家夹埋咁啊，又悭油又悭时间，咁啊一次过载埋，咁啊路面又唔使话塞得咁紧要。 你当系的士司机啊？唔可以咁样， 唔可以咁样嘅咩？ 唔可以咁样啊！ 系啊， 所以都系最后又系每一个家庭有一架家庭车。 哎呀！咁啊，系可以喺车上面食嘢、歇一歇、做功课啊嘛，系咪？ 好，唔该晒， 好啦，唔该晒，好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以及咧有几阵嘅骤雨啊。最高嘅气温系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吹强风啊，咁啊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啊，明日多云，以及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咧都系天色好转噶啦吓。早晚咧系稍凉嘅，呢样要留意住啦。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78%，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噶。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诗。 今个星期嘅晨光大学咧，我哋有一位新嘅医师嘉宾，咁就系注册中医师陈佩诗。早晨啊，陈医师。 早晨啊，你好 ，Bobby。 啊，好想知道咧，其实小朋友嚟讲咧，又适唔适合用中医药嚟到调理嘅咧？ 嗱，其实咧，小朋友如果真系病咗咧，绝对可以食中药噶。譬如话有好多妈妈怀孕嘅时间，佢病咗亦都可以食中药啦。 嗯， 我啲 B B 一出世，即系好似我咁样，我个女人每月嘅时间唔小心就冻亲啦，咁佢就发烧，咁我哋都系俾中药佢食，好感恩啦，好快好翻。咁所以小朋友其实无论佢几多岁到啦，咁佢有病咧，其实都可以向中医求诊噶。 嗯，嗱，我记得我自己嘅经验咧，就系、是、我驮住小朋友嘅时候咧，我都有食中药咧去调理，叫做安胎噶嘛。咁但系咧，坊间又有听过一啲讲法，就话啊，小朋友唔应该去到某一个年纪先至好涉猎中药嚟到做调理咧。其实呢一个讲法咧，系唔系真系都唔系几啱？如果系咁讲嘅话。 嗱，最緊要咧，中藥咧就係要啱個小朋友，咁我哋最好梗係揾註冊醫師幫我哋開藥啦。咁因為如果根據我哋嘅體質，我哋有病嘅話咧，我哋食中藥咧絕對係冇問題嘅。咁但係你話胡亂去食，哎呀，隔離個朋友食咗呢個中藥好喎，咁啊介紹你食，咁咧就可能未必啱你嘅體質咧，食咗當然可能有機會傷害身體啦。 嗯，嗱，坊間咧都聽過有好多嗰啲產品咧，例如係嗰啲咩調整佢哋腸胃啊，或者令到佢哋咧可以安神咧瞓得好啲呢一類咁樣嘅成藥製品啊，叫做係中成藥啦。其实呢一啲咧，自己去买嚟食咧，又安唔安全咧？ 咁绝对要睇翻咧，大家个体质啱唔啱嘅。因为譬如话坊间好多时咧，佢会利用安神咁样就汤啦，或者一啲嘅丸剂啦咁样。咁但系咧啱唔啱个体质咧？因为中医咧绝对系讲咧辨证论治嘅。根据个体质，譬如话喺中医角度嚟讲，安神啊有好多方面噶。譬如话你有心血虚啦、肾虚啦，或者肝阳上亢啦，哇等等，其实听落去都已经有几个症型啦。咁唔同嘅症型嘅话咧，用嘅药根本就唔同。咁所以唔可以话一条方咧，咁咧就可以个个都适合。咁所以要啱自己嘅体质咧，其实最好都系揾医师会比较好啲。 嗯，嗱，我知道咧，今朝早咧，你都准备咗一啲咧，讲关于照顾小朋友咧喺多方面嘅一啲 tips 咧，可以提下我哋今朝早嘅晨光听众。 咁啊，同大家讲下成日小朋友嘅照顾啦，因为咧而家就转天气啦，好多小朋友咧开始咧鼻敏感啦，有啦，又或者咧翻学啦，大家对于疫情嚟讲都会好担心，点样可以令到个小朋友强壮啲，身体健康啲？唔好中招咁样。着衫嗰方面真系留意啦，因为转天气啦，就大风啊，咁啊最好有外套。咁而家咧都要留意咧，学校好多时都会开冷气啊。 系啊系啊。 咁有阵时我个女翻嚟手都冻冰冰嘅，所以我都会叫佢啦吓，一定要着外套吓。咁咧如果可以学校俾机会系换季嘅话咧，最好着长裤啊、长袖衫裤比较稳阵一啲啦。咁啊起码咧就可以保护自己暖啲。咁我哋身体够暖咧，其实就冇容易冻亲，冇容易病嘅。 系。咁啊食嘢方面咧，会唔会都需要？要注意有啲嘢最好就唔好食咁多啦。 啊，而家咧就早晚就比较凉啦，咁晏昼又可能会好似热少少。咁有啲小朋友或者啲妈妈咧，啊，而家都系考试时节啦，考完试就会奖励下谂住食雪糕。嗱，其实咁咧就唔系几好啦，因为咧雪糕啊呢啲都系比较寒凉生冷啊，咁直接食咗落去咧个脾胃就比较弱。我哋嘅脾胃一弱嘅话咧，气血就有机会唔够啦，咁我身体就会比较弱一啲。如果咁啱，哎呀，少少亲咧，冻一冻亲咧，又会病噶啦。咁而且咧，除咗话感冒之外咧，亦都好容易肚 饿，尤其是而家话食大闸蟹嘅时间啊，大家都要小心，唔好挂住食，真系食完大闸蟹最好都要咧系饮啲姜茶啊、紫苏叶啊呢一啲咧会暖翻个肚子会比较好。 系适可而止啦，我谂亦都唔可以话见到而家季节系时候咧就搏命食搏命食咁样都唔得啦。 系啊，另外咧有啲妈妈又可能谂住，哎呀叫啲小朋友健康啲、强壮啲，不如朝头早食早餐可能饮牛奶啦。其实牛奶咧其实都系比较难消化噶，喺中医角度嚟讲咧都会偏湿。咁如果咧脾胃唔系太好噶小朋友咧，如果成日饮牛奶嘅话咧，唔单止会滞啦，仲会容易生湿疹啊，有皮肤嘅问题嘅。咁所以咧，我会建议咧，除咗饮牛奶，譬如话，哎呀，朝头早起身，我真系好赶时间，其实都可以考虑多方面嘅，譬如植物奶啦，有一啲嘅嗰啲 almond milk 嗰啲杏仁奶啊，咁、样或者多款啲啊豆浆啊呢一啲啦，或者朝头早起身咧，如果可以咧，可以食下啲稀粥啦吓，跟住瘦肉粥啊咁样，嗱多啲花款，而且咧。冬天就嚟到啦，食熱食嘅比较好。食完熱食之后咧，成个人暖粒粒咧，翻到学校咧又醒神啦，又健康一啲嘅。 嗯，都系、哦。讲咗衣同埋食啦，咁住同行又有冇其他嘅 tips 啊？ 即系好多地方我哋都会有冷气啦。其实冷气咧，其实对我哋嘅人真系唔系太好噶、因为咧令到我哋太冻啦，成日都吓好冻。咁其实点样着衫都唔够保到暖嘅、因为我哋呼吸到嘅都系冻嘅空气啦。咁所以如果小朋友嘅话咧，放咗学咧最好咧，即系俾佢可以去公園玩下，即係曬下太陽。咁如果出咗少少汗咧，就算朝頭早翻學嘅時間有少少寒氣啊，咁出咗汗咧都可以將啲寒氣散咗佢咧，都係一個保健嘅方法嚟嘅、哦。 係嗱，頭先聽咗你講咁耐咧，就講衣食住行啦。咁睡眠方面會唔會都好有影響咧？ 系啊，大家你谂下，小朋友有几点瞓咧？ 系咪最理想应该九点前啊？ 哦，九点前啊，其实真系非常之好啊。其实九点至十一点咧， 好梦幻。 九点至十一点系一个正常人咧瞓觉嘅时间嚟噶。咁、如果小朋友一般咧都七点起身咧，其实九点瞓觉咧就好差唔多啦。咁、我建议啦，九点至十点到啦，小朋友咁九点钟冲晒凉啊，预备瞓觉啊，咁样十点就瞓最好啦。因为佢有充足嘅睡眠咧，我哋身体先会强壮嘅。因为瞓觉咧，其实系一个。可以话系免费嘅补肾方法嚟嘅、我哋瞓觉嘅时候咧，阳气就会收入去入边啦，咁样我哋个肾咧就会储起啲嘅阳气，咁所以我哋够瞓嘅话，我哋肾气先够强嘅，咁肾气够强嘅话，小朋友先能够成长啊，尤其是佢哋系不断成长啦、尤其青春期嘅小朋友啦，年青人啦咁讲啦，系啦，咁所以更加要够瞓，咁先会高，先会靓，先健康，咁同埋小朋友聪明嘅话咧，读书都唔使点温都识啦，系咪？ 咁系，瞓得够精神啊！如果日头啊听书嘅时候听一次，可能都识晒记得晒咯， 系啦，我都系咁样同我女讲嘅。 好啦，咁啊，今朝早听住咧，阿陈医师咧教咗我哋咁多衣食住行嘅 tips， 希望都可以俾到一啲 tips 你咧，帮下屋企嘅小朋友点样用中医学嘅角度咧去调理自己嘅生活同埋身体啦。 着拳头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须，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程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那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力似屎也背负战衣，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强韧的信念活到今天，一路是岁月。 朱姐嘅时间7:22啊，揾嚟啊 Tony 嘅一口气啊，再提提你出边啊，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每朝6:00-10:00，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明广大 早 早晨啊，钟哥，早晨啊，哦， 早晨啊，小白，早晨，钟哥， 做咩？你每日朝早都系咁，系咁不断讲早晨噶喎， 早晨真系要啦， 讲咗早晨咯。 因为咧，因为有可能有啲听众啱啱先开收音机， 嗯， 佢就系争紧我同佢讲嗰句早晨。 哦，唔使嘅， 系啊， 真系唔使嘅。 好好好好好， 系啊，收翻收翻嗰个早晨， 收翻 有趣、哦。今日咧可以讲下呢一个啦。头先咧出去咧，报天气嘅时候咧，咁都有辣尾讲咗啲啊，其实咧即系点解七人车会叫做家庭车呢个典故啦，咁啊，当然系香港制作出嚟。 咁计啦，唔通叫一架巴士做家庭车咩？ 其实 家 巴 士先系家庭车、啊 啊。我由细到大都搭巴士噶。 因为一家大细，如果譬如我屋企冇一架私家车嘅、啊，我哋全家都系搭巴士、啊、或者搭港铁噶啦， 嗰个咪家庭车 啦，嗰个咪家庭车咯。 家庭列車添喎，嗰個係 仲勁喎， 列車應該用翻 無限喎，嗰架列車仲係要 好勁喎，咁樣係 啊，好似好專車專列專列咁樣嚇。咁但係咧網上咧都即刻有一個叫做調查咧出嚟啊，就係話咧一人一個啊父母冇教嘅禮貌行為嗱，唔係冇家教，係冇教啫。冇教系乜嘢咧？有阵时爹哋妈咪冇教你啊！ 我啊听下我有冇教先。 变咗咧，你有阵时个子女咧大咗之后咧，啊出去嘅时候，哦，点解你呢个行为或者呢个举措咁奇怪嘅？唔系所有举措，唔系所有嘢都系冇礼貌，系、偶尔有一个行为系比较冇礼貌。嗱、譬如 系咪先？喺阿 O 讲之前咧，我直话阿白元浩讲到啊咩？睇佢有冇教先嗰啲。 系咯系咯。 我原本以为咧。阿白元浩应该教啲小朋友教得几好嘅，但自从佢上几日俾我睇咗一条片段之后， 你唔好攞嗰个做作准，嗰、个系搞笑啫。 嗰、个因为本身我个人唔喺嗰度， 我对你另眼相看啊，白元浩，你明唔明？ 另类教子方法系嘛？ 咁 open 嘅， 唔系小白都系识教，不过用啲开放嘅态度。 我好 open 噶，正所谓我思想方面好开明噶， 总纲领啊， 系啊， 总纲领啊，思想要开放。 呢、這個點啊？ 好嗱，呢、這個好簡單嘅啫。睇下以下落嚟啊，小白有冇教自己嘅小朋友，譬如小白啊、小小白啊、小小小白啊嗰啲呢一類咁嘅行為啊嚇。嗱、第一咧就係、如果有個司機車你，即係譬如當的士司機咁先算啦。啊，佢諗都唔諗就坐咗喺司機隔離。原來這個呢一個咧喺國際上咧係一個幾冇禮貌嘅行為嚟嘅、 即係嗰、即係嗰個乘客啊， 係啦，乘客 如果唔出聲就坐咗喺司機位隔離係冇禮貌 啊，係啊，原來呢個喺國際上咧係個幾冇禮貌嘅。 而家火，我真係要聽多啲，因為我完全唔係呢個概念、 因為嗱，譬如正常你截的士啊咁樣，咁你咪啊管我到幾多幾多號咁樣，咁你會坐後座噶嘛，唔會無啦啦坐咗前座噶嘛。 因為你講緊係公共交通工具係咪？ 係啦，的士啦，我當的士啦， 但係調翻轉頭，如果坐私家車，譬如話我阿 O 我接你放工咁樣， 係啦， 跟住你一嚟冷不防即刻坐喺後座咧， 咁你就 覺得冇禮貌喎。 係啦，嗱呢啲全部咧，所以都要教嘅，所以要教就係話，如果小小白坐爸爸嘅車。喺坐隔篱啦，但你坐喺的，如果小小白第时大个啦，长大成人啦，你譬如搭车翻学校，搭的士翻学校咁先算啦，咁富贵，佢坐喺前座咧，个司机会觉得 吓 怪怪地， 系咩？点解咧？ 呢个系国际上嘅例子，大家有个空间感，再加上依家疫症流行，如果后面有两个位你唔坐，坐上嚟前边系好古怪嘅。其实嗰件事都，你真系认真谂翻，深一层。 定还是如果系嗰个乘客啊，即系自己主动坐喺司机隔篱咧，咁个司机就会觉得你而家系咪考牌师傅啊？坐喺隔篱，即系话俾我听，我有啲咩揸得唔好， 有铺人喺度， 铺人喺度，搞车 冇掣，佢都冇脚踏佢个位。 咁还是系咪应该？如果我坐喺隔篱咧，我应该攞埋块板出嚟准备踢啊？ 系啊， 行出路踢。 太接近物體， 我 最記得係呢一個。當年我肥咗就係太接近物體，係啊，之後冇事啦，唔夠膽接近其他物體。好啦，再數落去睇下，仲有啲咩網民提出咧，應該要點樣有禮貌嘅行為啊？有啲好基本嘅啫，譬如咧講電話咧，收線之前要講拜拜。原來依家好多小朋友都慣咗唔講拜拜就收線。嗱呢個我唔知嘅，真係 呢個係嘅。但系咧，同一時間點樣講拜拜要教？ 係， 我反而咧，我就聽好多人都會講拜拜嘅。咁當然唔講都有啦。係，咁但係講拜拜嗰啲咧，我最唔中意一種咧，就係嗰啲語氣，拜拜。 哦， 拖到咁長做咩咧？好似好敷衍啊！ 好啦，即係鍾哥，咁應該 講咗好耐啦。 咁應該點啊？ 拜拜。嗱，有啲誠意，有啲愛心，同埋有啲加少少唔捨得嘅。拜拜。 如果淨係講 捨得嘅感覺， 拜咁咯，都唔得。 咁咪又係敷衍啫，拜咁樣。 美式咧，如果 美式 咩啊 ？A B C 啱啱翻嚟。 OK， 喂，但日本人讲收线电话嘅拜拜，我系觉得处理得最好。 唔系日本人都唔讲拜拜添啊，反而系啊，因为日本人讲一个电话讲完之后咧，佢一系就同你讲如果会转头见，同你讲转头见啦，转头见跟住就收线，或者咧就讲一啲工作上嘅，佢就会同你讲句辛苦晒，然后就收线，系冇拜拜存在噶， 系、辛苦晒可能已经够 sweet 啦。 嗱，咁当然啦，即系阿白元可能会知道嘅，佢哋好多时用敬语啊嘛，即系韩国都系用敬语咁样，系点解你哋同我讲嘢唔用敬语？ 有啊，我哋已经用敬语 讲咗噶啦， 即系要话翻俾中哥听， 咪即系辛苦晒啊！你有冇留意我俾你哋嗰啲留言咧？全部加。辛苦晒啊！多谢啊，努力啊，嗰啲咁样。我呢啲系咩啊？敬语嚟噶。 钟哥头先讲咗啦。A B C 系咩啊？ 又 讲咗啦，讲我都讲咗噶，表达咗个心迹噶咯。系啊， 大鱼路讲到咩啊？日本人嗰度嗱，我睇日剧咧，唔好话讲电话，有冇讲嗰句说话用系咪用敬语啊？我睇好多日劇咧，佢哋講自己一個人喎，譬如話我而家自己一個角落，冇人喺隔離嘅。我同阿 O 講電話，好啦，收線之後，如果阿 O 無論係我上司又好，或者唔係我上司都好，佢哋收線之後咧，係直頭鞠埋躬㗎。 哦，係啊， 就好似咧，直頭阿 O 好似企喺我前面，我同佢講拜拜，我要鞠躬。就算個人唔喺度，佢哋一樣都會照樣鞠埋躬。 這個、呢個咧要講差多一兩句啊，鐘哥，因為咧佢哋有啲研究就話到咧。原来即系你净系睇电视台报天气、报新闻啲人咧，都会鞠躬噶嘛。 嗯嗯， 就算喺电台做啲人 都要啊， 佢哋都会鞠躬嘅。 哦、 因为佢哋鞠躬嘅时候咧，例如我而家同大家讲，我系白元浩，但我同大家讲，我系白元浩，我鞠咗躬咧，其实个声系唔同， 系 咁专登俾人知道个声唔同。 佢哋可以喺个声音嗰度听到嗰个人系有鞠躬。 使唔使夸啲啊？我系阿 O。 再低啲，再低啲，台底系啦， 使唔使再低啲？ 咁如果系咁，你一听到我把声 off mic 咧， 系 咁即系其实我系好有敬， 冇错，即系我应该系要幻想钟哥就系喺度鞠紧躬， 系咪咁样啊？ 冇错啦， 哦， 鞠躬同我哋广大嘅听众讲紧嘢， 原来系咁样， 系啊，系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啊，呢啲其实都好多有啲教定唔教嘅嘢咧，最紧要就系教得好啦，系咪？真系温二十四度，相对湿度77%啊吓，咁啊，强烈季风信号现正生效。转头再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大选下星期举行，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及挑战他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继续四出拉票。在佐治亚州出席活动的拜登继续打疫情牌，指特朗普虽然曾经向新型冠状病毒宣战，但实情是退缩和投降，又说假如自己当选总统，不会向病毒举白旗。特朗普再次对邮递投票提出质疑，他出发去密歇根州之前说，假如下个月3号能够确定谁当选，将会是非常好的事，但如果点票需时两星期就完全不合适。副总统彭斯到北卡罗来纳州出席集会的时候，形容特朗普是职位制造者，成绩有目共睹。美国政府冲淡外界对于在大选前白宫能够同国会民主党人士就新一轮抗疫刺激经济方案达成协议的期望。白宫发言人麦克纳尼批评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对方案提出的要求太多，又形容当见到由波洛西担任议长和见到民主党对方案提出的要求，就可以知道达成协议的机会渺茫。白宫另一名发言人就说，有信心谈判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有成果。被问到是否意味没有机会在一星期内达成协议，他说不想在有任何公布之前过早作出评论。世界卫生组织说，相比对上一个星期，新型肺炎在欧洲的单日死亡个案增加近四成。发言人指出，法国、西班牙、英国、荷兰和俄罗斯在有关死亡病例中占大多数，又形容在整个欧洲地区确诊个案和死亡病例的增长都响起警号。发言人警告，各地医院的深切治疗部开始出现越来越多重症患者，情况令人忧虑。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7:37，今日10月28日星期三，早晨钟哥，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估到你一定系又系讲早晨啊，同阿白月一模一样，一嚟早晨，早晨，早晨。 第一下见到你哋系真系应该讲早晨嘅，嗱之后唔讲 啊， 应承你。 如果今日你今日再讲一句早晨，十蚊，再讲一句早晨十蚊， 好啊，咁我哋就好多钱啦，咁可以食嘢啦，去饮饮。 你做咩？你喺旁边学啊？你都有份噶、 啊？并不是，同我接住落嚟讲呢则新闻咧。大有关联啦、 啊！如果边个讲早晨呢要俾十蚊咧，白月桃应该系一个大输家， 大输家嚟嘅。冇，我哋见小白个人都几好啊，但系 敦厚啊。 我哋咧即系神光嘅新团队啦，系、时候都要咧揾我哋最年长嘅德高望重嘅钟哥请我哋食餐饭啦，系咪先？咁啊，钟哥请食饭，食乜嘢都冇所谓。 我唔想。 系点啊？ 而家我哋有五个人啊嘛，咁点样去食咧？即系而家台坐四个人，有阵时我哋喺 canteen 坐咧，都要有一个零零。石坐开，通常又系讲阿白月桃，都系佢坐开嘅。 哦，咁我哋 行得慢咯， 约下个礼拜咪得咯，听日放宽啊嘛， 放宽限聚令，我可以六个人， 系 咩？ 系啊。 好似系， 听日我唔得闲， 唔紧要。 下个礼拜咧，应该冇咁快反弹 嘅。我仲忙、啊， 有阵时咧，交朋结友咧，都系讲个信字嘅啫、但系咧，有阵时有啲朋友咧，真系信唔过。嗱，话说咧，内地一单新闻系咁样嘅，咁、大伙儿有十几个人去烤肉店嗰度食烤肉啦，咁、大家食啊食啊食咁样啦，跟住突然间咧，崔杰同咧就话，唉、我肚痛啊，可唔可以去个洗手间先啊？你哋玩住先啦。 唔系呢样系佢都做呢样嘢噶。 系， 哦， 所以佢咪一定系举我做例子咯，好有说服力。 情景题啫，咁啊，你去啊，去个洗手间先咁样啊，崔小姐。咁我哋就叫其他朋友啊，你玩住先啦，继续饮住酒先啦，食住烤肉先啦。谁不知当崔小姐去咗洗手间嘅时候，呢十几个朋友 走晒啊， 走晒。最后，崔小姐因为冇钱。不能够独力埋单， 之后点啊？ 继而报警 哦， 继而报警。 唔系，等先，几样嘢。嗱，如果净话，我哋讲话系某一个人去咗洗手间， 系 出边嘅人走晒， 系 咁出去咗洗手间嗰个人咧，翻出嚟嘅时候就觉得好似俾人出卖咗咁 样。系啊， 系啊。 啊，我以前睇嗰啲电视剧， 正装咗女仔， 系啊，又举翻阿王晶为例，即系王晶拍嗰啲咧，通常都系。去洗手间嗰个渣渣弟弟走咗噶嘛，咁啊剩翻里边啲人埋单噶嘛，而家调转， 系啊，依家调转个玩法仲要咧加入科技嘅元素，因为点解咧？今次咁又喺内地咧，你唔可以话自己冇钱嘅，因为你会有微信钱包噶嘛， 你 有支付宝宝噶嘛，如果唔系你嗰只蚂蚁唔会行得咁快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就个老板咧就话：喂，崔小姐唔得，我知道你啊好人好姐。手机点都有几嚿水嘅，嗱张单咧500蚊人民币啫，大概580蚊港纸啦。但系咧，佢个手机咧只系得200蚊人民币， 咁咪唔够俾咯？ 系咯，唔够俾啦。咁啊，老板咧坚持要佢俾钱啊。咁佢就阿崔小姐就好委屈咁样讲啦，我只系一个被邀请一起来吃宵夜的其中一个人，没想到最后当成了冤大头啊！冤大头即系 揾佢笨， 系啦，俾人揾笨咁样。但系最后咧就报警啦。 好啦，如果报警。咁佢报咩警？即系嗰个系我因为咩事报警咧？ 诶、唔系崔小姐报警，系个老板报警。 哦 呢个只系我好似话，因为崔小姐唔够钱俾个老板，梗系报警啦。 咁就啱，因为正话我以为系嗰个去咗洗手间嗰个小姐报警。咁佢报警用咩原因呢？喂，我约咗人，有人约我食饭， 系 点知未埋单，啲人走晒， 系 咁。警方受唔受理我唔知啦，即系 诈骗， 诈骗 都系诈骗。 咁但系去到最后个老板。个老板就好大条理由噶嘛，我话你食霸王餐， 系 你唔俾钱，嗱已经系可以报警啦。 霸王餐呢句咧， 嗯， 好多年冇听， 嗯、 由你个口嗰度讲出嚟，特别生动有趣， 都好亲切，系咪？ 我哋嗰个年。好唏嘘，就嗰个我哋嗰个年代，我同你哋争好远咩？而家 唔系， 好有趣啊！ 系争非常远咁样。我哋嗰阵时有一句说话就好老土嘅，应该系70年代定60年代添，六七十年代啦，讲手瓜起剪， 食嘢唔使俾钱， 唔系你个年代喎，我都听噶喎。 咁即系你都系我个年代咯。 唔系你系讲紧我个年代，哇口都震埋。 即系话如果你大只，你出去食嘢就唔使俾钱。 我听过一个心口胀卜卜，食嘢唔使缩。 咦系咩？ 呢 个我听过， 呢个你个年代真系。 我嘅年代系边一个年代？ 我真系唔知道。但如果系咁样，净话讲阿欧讲个新闻啦。咁如果那个女仔佢报咗，那个老板报咗警，咁但系去到最后系拉。拉就拉呢个去咗洗手间嗰个人，好啦，咁呢件事有啲咩睇法咧？ 我以为系拉翻走咗嗰班人添。 咁而家嗰个老板 冇啊， 即系冇人俾钱啊嘛。 唔系，因为喺个层面上边嗰、那个老板唔会理你十个人喺边度埋单噶嘛。总之纠正你，你唔埋单，个问题就喺你嗰度咯。咁你。同嗰十個朋友嘅恩恩怨怨、情情仇仇咧，就私下要解決㗎。 好慘啊！咁樣 係啊。好啦，咁如果你第 設定喺你嗰度，係咪特別大感觸啊？ 你而家睇完呢單新聞啦，你第時如果有人約你去食宵夜又好，食飯又好，你會點樣做啊？ 我會點樣做咧？ 你會點樣做？你驚唔驚先？ 我會早啲去洗手間。 我會唔去洗手間？ 唔好成為最後一個去洗手間嘅人。 唔好離開嗰個案發現場。 又或者係即係每一次去呢個咩每一次去洗手間嘅時候咧，唔好淨係我去，打定電話，一路傾住電話一路去。咁你即係你擔保啲人係唔會行開。如果唔係咧，就好似有呢件事咁樣，即係走咗之後啲人唔俾錢咁樣。 所以啲女仔成日去洗手間都兩三個人去， 就是因為怕出到嚟冇曬。 依家連啲男仔去洗手間都三四個人去，真 係。或者崔傑同你有冇留意？我一路聽呢單新聞，好似冇乜嘢咁樣，好淡然。 唔通你試過？ 我經常都見。 唔通你試過？你試過邊一個角色先？ 佢應該係試過走嘅角色。 以前咧，即係我僆仔時代，咁我哋為咗即係同大家埋堆咁樣。喺我嗰個年代，成日都話去咩卡拉 OK 咁樣。 娛樂圈， 娛樂圈啊嘛， 娛樂圈必須嘅。 我嗰個年代再早期啲嗰啲咧，就去邊度啊？未有卡拉 OK， 夜總會咯。咁我嗰個年代就叫做多咗啲叫做平民化啲啦，就去卡拉 OK 啦。好啦，咁啊成日都話去卡拉 OK 玩，卡拉 OK 玩。咁以前咧，通常一叫咧。好多人一齊去噶嘛，十幾個一齊去噶嘛，嗱咁必定有啲咧就叫做有身份地位嗰啲人叫做叫大家一齊去玩，一齊去玩好啦。咁啊諗住，如果我哋做僆仔嘅時候，如果有一個前即係好，即係某啲前輩叫你一齊玩，咁你會點啊？ 鍾仔， 去 啦， 一齊去啦， 去卡拉 OK 啊！ 好啦，咁跟住咧去到我最初嘅時候唔知道咧，跟住有啲人喂走啦，我點解咁早走啊？啱坐低冇耐嘅啫喎，點解咁早走啊？你再唔走，陣間係邊個走咗咧？是我哋埋单的、哦、原来呢 有呢个咁嘅叫潜规则啊讲 好多时候呢叫嗰个人去到之后呢、玩咗半个钟跟住哎得啦你哋慢慢玩啦咁以为佢隔离房嘅啫原来佢真係走咗跟住试过呢就其他人夹钱因为佢去到呢就已经开咗两支酒了之后就要大家夹钱走好大件事、哦 有趣，呢啲即系娱乐圈血泪史嚟噶， 娱乐圈血泪史啊！ 握着拳头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碎，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曾笑过哭过尴眼死撑过那一样撑过极目这边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力似屎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赴险强韧的信念活到今天 好，同大家睇睇天气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嘅。最高气温咧大约27度，吹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啊，高地间中吹烈风。咁展望咧，听日多云啦，同埋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咧天色好转，早晚咧系稍凉嘅。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好啦，咁喺直播室咧有啊钟哥啦。 有小白同埋 Kitty 喺度啦。咁啊，我唔讲早晨嘅啦， 我都冇讲啊， 争啲话谂住攞住攞钱出嚟，攞钱出嚟嗰啲咁样啊。 系， 好啦，咁疫情期间啦，咁大家都会出外消费少咗好多啦。咁而家就话准备就放宽啲限聚令咁样啊。 嗯， 咁啊，啱睇到一个新闻都意料之内嘅。好啦，咁你觉得有乜嘢其中一个最受惠嘅产品 系 乜嘢产品会受惠于喺呢啲疫情期间，佢会反而调翻转头赚到钱咧？ 口罩咯， 口罩啦， 系啊， 消毒嗰啲用品啦、 啊。如果同叫做啊，同疫情冇好直接挂钩嘅东西，即系譬如你消毒用品、口罩，你都系叫做同疫情直接挂钩啊。如果唔系呢一类型嘅 风褛， 平时嘅东西， 风褛 东西，风褛点解咧？ 风褛啲人话咧，佢又佢。多一层嘢，好似保护衣咁样。 嗯， 咁你着咗喺身上边嘅时候咧，咁就算你要喷嗰啲消毒嘢，就喷嗰件风褛，佢、又干得快，挥发得快，啲细菌就死得快。 又好似系啊， 系哦。 但系唔系个个都会买多一件风褛啊嘛？你本身有嘅就唔会买多件噶嘛。 系，但系本身冇都冇，因为疫情买。 专登买嘅，本身唔中意。 我估系外卖。外卖服务。 嗱，外賣其中一個，係得到呢啲叫做啊好處啊，即係咁樣講好似好衰，但係佢的而且確係受惠於呢疫情期間係賺多咗嘅。另一個咧就係玩具，點解咧？咁呢個咧嚟自美國嘅一個即係調查，咁啊好簡單嘅啫。咁因為啲小朋友而家唔俾佢哋出街啊嘛，咁小朋友喺屋企玩乜嘢咧？ 系咯， 冇嘢玩啊嘛！ 玩手指咩？ 玩手指玩得多，你都系玩每日玩一只，你都系玩十日啫。 系啊， 玩埋个指都系廿日。但系个疫情都未完啊嘛。咁于是乎咧，咁佢哋就话好多家长们咧，不如去买啲玩具俾啲小朋友玩。好啦，咁其中边一样玩具，你哋觉得系会受惠于今次疫情突然之间大卖啊？ 呢、這个我估到 系 游戏机。 游戏机 系啦， 游戏机太贵啦， 太贵啊！ 同埋咧，你 我见嗰个破纪录，又圈圈嗰、那个 破纪录， 个股价系 咁 上。 但系嗰个不嬲一出新款，佢都破纪录噶啦，唔系净系今次噶嘛。 唔知呢个特别劲啊！ 因为今次咧食正佢啱啱疫情好多，即系运动场所都闩咗啊！咁佢又真系有一啲 做运动嘅嘢， 做运动嘅嘢， 又搵阿新换杰衣出嚟， 系啦，就令到好多人都排队咯。但 我想买都系因为咁， 最近唔知边个新换杰衣。 我嘅知咧，我有睇陶瓷啊嘛， 个个都话嗰个系自己老婆噶嘛， 除咗我咯，我就唔使啦。但系钟哥讲得啱嘅，因为嗰个价钱比较贵咧，我自己想买，咁但系咧后来都冇买到嘅，因为我惊自己都系三分钟热度咁啊 hea 咗喺屋企啦。我估会唔会系嗰啲砌积木嗰啲咧？嗱，多数玩具都系买俾小朋友玩啦，或者 puzzle。我見大人咧喺呢個疫情裏面咧都有買呢一啲比較即係需要多啲時間先至叫做玩完嘅一個玩具。咁、譬如你買2000塊 puzzle， 咁可能你都慢砌嘅，可能都砌兩個禮拜咁樣。 puzzle 咧佢又未至於去到個個都話想買。 係 嗱，同埋你講嗰個即係積木咧，因為本身都係貴噶嘛，又未必會令到佢個銷量突然間增加。咁我哋話咧有兩種玩具。是已經有的了不嬲都有在度，而且好多年歷史的、突然之間多人買了嘅，好啦，咁啊好容易理解，一個是男仔玩，一個女仔玩咯。即係雖然不應該咁樣去分啊，但係都是男仔的就是那個風火圈嗰、那個牌子的鐵車仔， 係、 即係你知道我講嘅，即係嗰個牌子咩叫風火圈咁樣啊？佢出嗰啲鐵車仔，多人買了好簡單，平咯，即係譬如話我上網買兩架，可能屋企個小朋友早幾口可能玩幾日。咁、玩厌咗咁点啊？再买多两架都系有限钱啊嘛。咁佢嘅销售额咧都多咗几廿个 percent， 即系因为呢个疫情期 间、我都有份俾钱添呢个。 你都系买到， 系 啊，好多啊， 好多 噶。好啦，另外一个即系净话呢个叫男仔玩啦，女仔玩。 哦，呢个我估到 嗰只， 呢个估到啦。 林慧公仔 系啦， 芭比公仔。好啦，呢只公仔咧仲厉害，又系喺呢一个销情期间无端端增加咗50%。 哇！ 即系个销情。咁就又系好簡單咯，因為小朋友唔可以出街玩啊嘛，咁、不如就留喺屋企啦。留屋企玩乜嘢啊？ 換衫咯， 換衫 咯，係 買一個公仔，我買多幾件衫，佢可能玩幾個月， 係咯， 咁已經就賺咗錢。 買埋個 Ken 翻嚟，又可以玩埋劇情啦。 哇！我真係唔知道。 咁你玩 下 Ken 啫。 我真的不知道原 来到 这个年代呢都仲咁受欢迎，因为我细个的时候呢都已经有即是好风行的啦嘛，呢隻公仔亦都出係啦，亦都出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好记得呢有长发嘅林慧啦，即係佢个头发係长到落去隻脚嗰度嘅，咁你就佢附送一啲呢好似头发嘅 gel， 即係 有 gel 㗎， 係嗰个公仔好似一支旅行中牙膏仔咁样，有啲闪粉嘅，咁你就可以搽落佢个头发嗰度。 嗰支嘢要 refuse 㗎喎定係點樣？ 冇啦，用晒冇㗎啦， 另外再买囉， 唔知有冇得配添 啲消耗品先至赚钱㗎嘛。 佢諗住你搽到完晒应该都玩厌，或者佢个头已经遭殃咗㗎啦。 嗰个题外话，你话如果呢啲公仔，如果你储到叫做第一代的公仔，真是恭喜你、你可以放上一些拍卖网站你都找到个钱的。 还 有这个系列的公仔另一个啲人喜欢叫做玩的原因呢，不是真的拿它出来玩的了，已经、是变成一种收藏品、如果你真的有研究这种公仔呢、它每隔一排它就会出一些叫做限量版， 限 是真的限量到很限定。 是 它譬如说、那套首先个公仔未必是限量做一个公仔， 是 而是它那套衫。 哦， 譬如话佢今次做一个泰国传统服饰出一个啦，又或者系英国皇家嘅御用咩咩衫又出一个啦， 佢 tie up 咗和服咁样， 一和服啦，佢会出呢啲限量版嘅衫嘅公仔，呢啲咧就真系出一次嘅啫，你就唔会再揾到。跟住呢一啲咧就会变成喺拍卖网站非常之好有潜质嘅叫做即系大蓝筹嚟， 仲要睇有冇胶纸痕呢个时候。 呢个当然啦，呢个当然啦。咁我见有。我身邊都有啲朋友咧，就專係儲呢啲咁樣嘅限量版嘅公仔，儲到一屋都係。 哇！ 咁但係我話點解你唔賣出去？佢話呢啲佢對於佢嚟講咪就係珍藏咯，即係儲曬屋企咁排曬出嚟，咁咪全部唔拆盒噶啦，即係唔會話拆出嚟擺，因為佢透明盒啊嘛。摆晒出嚟咧，佢话就等于佢嘅财富咁样。 哦，呢、這个好难得啊！呢、這个 好可惜啊！其实我细个都有好多噶，系、啊，但系我妈抌晒啊，系啊，我好记得咧，因为佢成日都会出唔同款嘅，除咗中哥讲衫之外咧，个人都唔同，即系有啲皮肤又黑啲啦，有啲咧只眼又大啲啦。咁我记得有一个咧，我都觉得几劲嘅，佢其实识讲嘢，咁就喺、要入电嘅，即系好扁嗰啲银色电芯咧。咁啊，佢应该 set 咗我谂十句八句。 佢講咩 ？Hello Ken 咁樣 嘅，我真係唔記得啦。細個識鬼咩？總之講英文啦。但係喺背脊嗰度有粒掣嘅。總之你撳輕輕撳一下咧，佢就會講一句嘢咁樣咯。同埋咧有一個平民啲嘅玩法咧，就係佢啲衫啊鞋啊，其實都貴噶嘛。就算你散買一盒盒。嗰陣時興到咧，有啲婆婆啊或者姨姨咧，佢哋會擺檔就係專咧車一啲衫仔 新嘅衫俾佢哋。 係啦，咁 嗰啲更加限定喎，嗰啲 係啊，嗰啲好正 啊。咁我知道啊，崔傑同以前細個玩嘅公仔，即係講嘢嗰啲咧，講得最多係邊句啦？早晨啦。 如若世間這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安心睡。 缺点找到路，祈求就似这唱片谱，一起撑到最美，一起自豪。如若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谱，如下这间交给你我手。 听过 Dear Jane 的最后一间唱片铺，室外气温现在24度，相对湿度 75%。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 就嚟去到早上嘅八点钟啦，头先同你讲咗室外嘅气温同埋相对湿度咧，特别仲有一样嘢要提提你嘅，就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所以今朝早而家出门口翻工嘅你咧，记得着多件外套啦。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句， 你唔好成日咿咿我啦，好烦啊！ 我好憎你啊，憎死你啊！ 印度摩奴法典其中一句，温和的语言是善良人家庭中不可缺少的。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你屋企人讲一声，对唔住，我哋可唔可以再倾过啊？ 入1904.56美元，卖出1905.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52，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另外，强台风莫拉菲的外围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上午八点，莫拉菲集结在岩港东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移向越南。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多云，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尾在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希福道。 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龙尾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马鞍山路去返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龙尾就喺大水坑港铁站。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喺大榄上斜。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就喺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个女咁耐都未等到器官移植，希望越嚟越渺茫啦。 香港每日有接近3000个病人急需器官移植以延续生命。淨係支持同問候唔夠㗎，即刻上衛生署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登記成為捐贈者啦。登記咗記得將你嘅意願話俾屋企人知啊。想知多啲請瀏覽 www.organdonation.gov.hk。 晨光财经第一线啊，8:08啊，钟哥同埋 Kitty， 我哋今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好嘛？ 系早晨啦， 系有我哋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兴。 早晨，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啦，喂，我哋睇下股市先。喂，琴日咧，叫做假期过后咧，麻麻地，港股啊，总成交金额咧有1300亿嘅，不过咧最后恒指都要跌啊，跌131点啦。咁啊，中资金融股同埋内房股咧就受到沽压啊吓，咁啊都睇到好明显嘅一个情况，更加就比较惨淡啲啊，小米啊跌咗3% 啊吓，俾啊呢个大行畅谈啦。咁啊，成个市况方面交给你帮我们分析一下先啦，唔该。 好啊，好似琴日我哋都有讲过啦，咁啊虽然就系前一晚咧就美股跌得比较劲啊，咁啊港股当然都会即系受到影响跟随低开嘅，但系就应该就唔系话好差，所以你见到咧就明显咧就都收窄咗啲跌幅嘅，咁但系当然就个走势方面咧都系比较大家观望为主啦，因为最主要今个礼拜大家知道咧全城嘅兴趣都系走去抽呢个系买啦，系啊，咁啊另外就睇个汇控嘅业绩啦，咁所以变咗就观望气氛重啲，同埋咧。嚟緊咧就越嚟越接近呢個總統大選啊嘛，美國，咁所以變咗大家都覺得個市可能嘅波動性係會大嘅。另有一個擔心就係話咧，大家會擔心就係螞蟻招完股之後咧，會唔會個市可能有機會咧就回一回落去咧？咁所以依一樣嘢都令到投資者方面咧都係比較謹慎啲。所以見到咧就係冇乜上升動力咯，但係又睇唔到話有啲好暫時啊短期睇唔到啲好負面嘅消息令到佢大跌嘅。 嗱咁样呢个问题，我成日都想问一个相关嘅问题，成日都话喂，诶，避险避险啊嘛，咁而家最近嘅险应该即系相对嚟讲就叫做美国大选啦，咁但系成日都话如果避险情绪升温咧，你就要转去其他投资或者投资某一啲东西噶嘛，咁系咪而家呢个时候最好咧就系部署转去一啲金矿股咧？ 有資金就去炒翻啲黃金同埋金礦股嘅，咁傳統上咧就係、是、啲人覺得就喺黃金方面咧都係一個避險嘅 選擇 嚟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就是、你係要小心啲睇，因為其實金礦股咧，我哋之前都分析過、解釋過就話、其實佢咧未必係直接咧就係受惠翻金價上升，因為香港上市好多金礦類股份方面咧，佢哋都係冶煉部分佔嘅比例會打得多啲嘅，咁、所以金價升嘅話咧，就佢因為上游業務比例唔係佢佔咗全部嘛。咁可能就未必或者直接受惠，咁但係第二啲人就唔係好理㗎啦，總之呢就金價升都炒下金礦股咁樣啦，咁我覺得短炒下無妨嘅，咁但係金價呢樣嘢就其實都比較係 波動嘅，我自己覺得，因為你睇翻之前咧，其實都有段時間大家就覺得係、買黃金啦，即係美國方面又再依個新一輪量化寬鬆啊，又第大家依個印鈔啊，可能就嗰、那個 錢唔值錢啊， 係啊，錢唔值錢啦、啊，金價會升啦、啊。咁但係佢係升過嘅，但係之後亦都係即係回得都比較多，因為。始終金咧，佢唔係一個可以產生現金流嘅嘢，即係唔同話，譬如你買一個上市公司，間公司方面咧係會賺錢噶嘛，有 cash flow 有現金流噶嘛，咁你咪推算得到佢哋個估值係咩咯？但係金咧，嗱你一嚿金，你話值2000蚊又得，值1000蚊又得。咁所以當然有啲人就話，佢有咗生產成本噶、啊，咁但係咧有時金價都可能會有機會跌低個生產成本嘅，因為如果唔係啲金礦就一定係賺錢啦、啊。咁所以其實咧，你冇一個現金流咧去計算佢嗰個估值嘅話咧，就係好一個即係情緒化或者人為化。咁而金價亦都好複雜嘅事件，因為除咗話佢本身嘅因素之外咧，就仲有受到美元因素所影響啦、啊。因為美金一強嘅話咧，金價就會跌啊嘛。咁呢一排咧，大家就會覺得大選之後咧，美元可能會落翻嘅。咁所以變咗就令到金價係升咯。但係我即係觀察所得咧，其實過往都係啦，金價升嘅時間嘅話咧，佢係唔會話好長時間咁樣上升嘅。咁所以變咗就投資金。即係金唔係唔得，但係你採取嘅策略方面咧，就真係要淡定啲處理。 嗯，有啲短線嘅部署啦。不過有陣時咧，長揸只股票咧，真係可以由5蚊揸到500蚊，以至600蚊，再拆細再炒過咁樣喎，係咪？ 喂，但係未有得揸嘅，咁點算咧？我講緊嘅係騰訊啊 ，Canny。咁啊，見到咧騰訊控股咧，尋日一度升高見咧588， 話俾我聽啦呢啲嘢。 唔係啊，我就係幫你問。 鍾哥，你400蚊嘅時候冇買到，有冇？覺得大意失荊州 啦！我同我講呢啲嘢， 應該唔止鍾哥一個嘅。咁阿 Kenny， 你覺得以佢而家咁樣嘅走勢係高追啊，定係等咧？如果等，如果等嘅話，你之前就覺得400幾蚊唔追啦。咁如果等，應該回到點樣就覺得都係噶啦，冇得再低噶啦咁啊。 其實咧，你睇到佢，你睇翻圖表見到啊，佢基本上之前咧個交易波幅就大概係500蚊到560蚊咧，都行咗成幾個月噶啦。咁就近呢個禮拜咧，即係上個禮拜開始咧，就係破位嘅突破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個交易波幅方面咧，就理論上應該會再騰上去另一個即係層次噶啦。咁就而家嗰個騰訊升咧，我覺得就係因為開始大家咧就可能呢個螞蟻啦，即係大家嘅焦點咧就會睇翻一啲係電子支付啊，同埋一啲嚟緊嘅雙十一啦，就電商嘅銷售啦。咁因為過往大家睇呢個騰訊咧，主要都係睇手遊啊嘛。但其實咧，呢幾年咧就騰訊係好積極發展呢個係電商嘅。即係如果大家有玩開就知，其實而家好多嘅新嘅品牌方面咧，未必喺天貓啊，未必係淘寶啊，因為天貓已經去到一個好嚴謹嘅啦，即係好嗰啲條款咧就比較 harsh 啲嘅，咁同埋係比較難做啲。咁但係咧，反而調翻轉咧，就係嗰個騰訊咧係好積極推動呢個係微商店嘅，咁所以好多新品牌反而喺呢個微商店入邊玩嘅，咁就會從而帶動得到咧就係你睇翻阿里巴巴 business model 知道啦，咁有電商就帶動到呢個係支付啦，跟住帶動到 fintech 啦，咁再加埋騰訊有自己優勢就本身佢已經成10億個客户啦嘛，有一班好忠實嘅手遊嘅 fans 啦嘛，咁就對佢推動呢啲電商嘅業務方面咧就特別有利咯。開始我諗大家。體現得到咧，佢除咗手遊之外咧，有新一輪嘅價值嘅提升啊！所以我覺得騰訊方面咧都係繼續可以睇好啊！ 沒有買錯， 只有更高； 沒有買錯，只有買貴嘅啫。咁樣係嘛？ 係啊，因為咧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就係咧騰訊一路咁多年個賣點就係咩咧？就係有擁有龐大嘅客户基礎啊嘛！你諗下。有10億嘅客户，即係有邊一間公司可以用10億嘅客户？而呢啲客户方面唔係普通，唔係喂得閒入去你鋪頭幫襯下啦，或者下個禮拜都唔知嚟唔嚟嗰啲。佢基本上係日日都係上嗰個係平台玩手遊啊，或者係用佢嗰啲通訊嘅 service。咁而且嗰、那個即係消磨時間嗰個時間咧係好長啊！即係你又玩手遊咧，佢個使用時間好長，因為喺網上世界嘅話咧，除咗話客户人數之外咧。最緊要睇下佢喺度你個平台 Q time 嘅時間幾長嘛，越 Q 得 time 長嘅話咧，你越 sell 到佢第啲嘢機會就越大嘛。 係啊，真係有陣時有啲內地有啲網紅咧，動部機喺度咧教化妝咧，教5個鐘噶，咩妝都化完啦，係咪先？ 五個鐘即係化整容都得啦，唔好話化妝。 但係嗰5個鐘佢就不斷人哋送啲禮物啊。 飛機大炮船仔啊，跟住佢就好有錢咯、啊，咁樣啊，真係網紅之路真係不易做啊，真係要學下做 KOL 啊。 睇嚟你羨慕喎、 啊。我羨慕 Candy 啊，因為我有睇 Candy 拍嗰啲 YouTube 片啊。你有冇 subscribe 先？ 啊、我而家即刻 subscribe 先。 大家記住支持下。 係好啦，又係要講五個鐘 㗎。Candy 冇啊，短啲嘅。 仲長過我哋個節目啊， 兩分鐘，兩分鐘。喂 ，Candy， 不如咁啊，講埋呢一個板塊，因為咧都係業績期啦。咁啊，今日出業績嘅咧會有啊好多唔同嘅內險股啊、嗯，包括咧財險啦、國壽啦，咁啊，仲有人保啦等等啊嚇。咁啊，另外石油股啦、上石化、中石化都出業績。咁啊，可唔可以喺即前做啲即日嘅部署啦？即係再短啲啦，咁啊短期操作啦。今日有冇得諗諗佢啊？開市嘅時候， 嗱，內險股咧，就如果你按年比嘅話咧，就一定唔好嘅，因為點解咧？舊年佢有一個稅務上面嘅優惠嘅關係啦，就一定個基數就比較大啲嘅。不過咧，你見內險股其實都轉翻，即係隨住啲中之前中資金融股炒下咧，都轉翻強少少。因為你睇到咧，其實個保費嘅情況咧，本來大家擔心疫情嘅時間就一定差，但係實際出嚟嘅情況又唔係話太差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內險，如果你真係要博業績嘅話咧、反而內險可以諗下，譬如中石化即係油嗰啲，我就麻麻地嘅。 係啊，咁嗰啲亦都令到好多股民啊，老股民好傷心啦，中石化嘅股价嘅波动，咁啊，所以大家都密切留意住啦。呢、這个礼拜都好多唔同嘅业绩公布啦、以至咧国际事件发生，都有机会咧左右大市嘅。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Candy 邓声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 Candy， 下个礼拜再倾过。 好，唔该晒，拜 拜。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好，咁跟住呢就同大家讲下一啲优惠啊。我见到呢个呢我觉得都算真係几优惠嘅。同上次讲嘅有啲唔同啊。嗱今次呢就係又係关于呢个本地游嘅。咁旅游发展局呢 又重新冲咩笑冲咩笑啊。你唔係话今次諗住搵咗啲旅发局但几好嘅嘢可以同我哋分享咩 亦都系本地游佢係推出咗呢个想你游香港想就係、是、即係奖赏嘅赏啦嘅一个计划。咁你等市民有機會憑一個$800嘅消費額，即係譬如你喺指定商鋪，咁、有兩張單啦，最多夾單啦、夾兩張單啦，消費滿$800咧，就可以免費換領由合作旅行社舉辦嘅一個本地遊名額啊！咁計劃咧總共提供10,000個名額咁多，咁即係如果你想即係好有興趣嘅話咧，咁啊快啲去即係消費咗咧，就可以換取呢個名額啦。 唔係，但係個消費係喺邊度消費？要報翻佢原先我哋早嗰幾集講嗰啲本地團先嘅。 咩意思？ 系咪即系嗰$800要用喺边度啊？ 嗰$800咧就系喺指定嘅餐厅或者零售实体店系啦。 即系攞咗张单就可以报佢嗰个咩想咩啊？ 想你游香港。 唔系，因为好多呢啲名啊，之前咧有呢个超级市场嗰个叫诚心想你啊嘛，就用阿诚哥个诚嘅咁样吓。咁呢个叫想你游香港。 系啦， 我其实我个人嚟讲好怕呢啲食字嘅 slogan 嘅，即系呢句语咧，想你游啊，嗰啲好怕呢啲咁样。 我谂住仲有个新嘅环节叫钟哥想念你，就是、真系就是、想次嗰相啊，钟哥想念你咁样， 十年代嘅套路嚟噶嘛，即系食字 get 嗰啲咁样。 但系咧，其实呢个我觉得都几实在嘅，因为你真系喺嗰个指定嘅餐厅又或者系零售店嗰度就消费满$800啦，咁啊凭最多两张嘅机印收据啊，你要小心嗰啲细节啊，即系唔可以手写单嚟嘅。 手写单 系啦，咁咧就可以换取免费换取咧呢个旅行团一个免费嘅名额啦，咁佢合作嘅旅行社咧都有好多间嘅，咁所以咧就有成10,000个名额咁多。咁啊，其中一间嘅旅行社嘅经理咧就话：，哦，呢个行程咧真系好丰富噶， 有几啊？ 系啦，咁我讲嚟听下咯。咁啊，每个行程咧至少都包你一餐膳食，譬如咧就去某间酒店咧，品尝鲍鱼。同埋一啲豐富嘅美食， 好似好勁咁。 鮑魚有貴有平嘅，亦都有大有細。 係係， 唔好俾嗰個鮑魚嗰兩個字呃咗先。 好，唔驚。好，總之係食飽飽之後咧，就可以坐呢個開逢巴士遊覽繁華嘅夜香港。夜香港。 唔好意思，我正話嗰日吐氣咧，我唔係有任何嘅意思嘅。 你唔可以笑 啊！啱啫， 我未搭過。你有冇搭過？ 我都冇搭過喎。嚇，未搭過。 哦，咁唔怪得你笑啦。我其實都覺得幾型㗎，做一次遊客 係 幾好幾好幾好。 其實香港嘅夜景係靚嘅，好，如果你唔中意呢啲咧，仲有其他。 我哋嘅距離遠咗啊，即係睇嘅嘢實在太唔同啦。 嗱，仲有其他嘅，仲有搭呢個昂坪纜車啦，去到呢個寶蓮寺同埋大澳去觀光啦，咁亦都可以遊覽呢個平山文物徑同埋品味傳統盤菜午餐，呢個正啦啩。 係啊，幾好㗎！如果你係 BTS 嘅粉絲咧，你最要搭嗰個昂坪360嗰一列車，有 BTS 嘅肖像。黐咗喺架車，喺個玻璃箱嗰度，你可以彷彿佢哋幾個男仔同你一齊搭車。 嗱，不過都係嘅，而家可能近排大家出去玩嘅機會少咗。係 啊， 咁如果有啲本地遊，大家可以開開心心出去，即係都望下個天空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同埋今次咧有五十幾間嘅旅行社一齊合作啦，咁佢哋嘅路線都各有不同嘅，咁所以你又可以睇下啊邊一個比較吸引你，即係譬如好似中哥咁坐個巴士唔想坐啦咁樣，咁就可以試下 坐飛機咯。係 啊， 你唔好又翻翻叫我，不如坐翻渡海小輪。 咁飞机都坐到啦，咁梗系坐到海鲜轮啦。 喂，你唔好笑呢、啊這个头先讲到有一间嘅旅行社嘅经理话咧，因为嗰、那个行程比较丰富啦，咁亦都即系好抵啦，因为总值都几高噶。咁而家你用免费换领嘅话咧，所以佢寻日推出，因为系20号开始嘅，即系前 早一个礼拜， 早一个礼拜开始推出啦。咁但系佢话推出咗半日咧，就有超过100人去报团啦。系啊。 一百人報團多定少啊？你講到好似好多咁樣， 多、 哦、真係， 因為一團入面有限聚令噶嘛，依家一團可以只係即係十零廿個人嘅啫嘛。咁佢如果100人開到10團嘅啦，都差唔多，係啊，係係。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浪，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百次，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只是无限近。错过若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 我哋咧而家就听紧 special 嘅深夜告别练习，室外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咁啊，今日小白咧继续同我哋讲下呢个厕所。 系啊，厕所咧咁啊，大家都要用噶，特别喺办公室嗰度嘅时候，咁啊，你除咗系办正经事嘅时候，办公室里面都有好多要办公噶嘛，系咪先？好啦，咁啊，但系有啲公司咧，佢就会话到啦，喂，啊啲员工咧有阵时一去就冇回头。 你嗰個洗手間嗰啲大小二 洗手間嗰 啲， 嗰個洗手間啊，好啦，話佢哋咧就一去冇回頭，咁啊，於是乎咧，咁啊用一個嗱，佢哋都係有啲網民就話美其名咁講啦，咁樣去到做啦，做咗個措施出嚟，就係喺佢哋嘅樓層，一間公司喺北京嘅呢間公司，咁就喺佢哋呢個科技公司嘅其中一層入邊咧，就做咗呢個措施，就喺佢哋洗手間嗰度咧有啲刺格噶嘛，咩刺格上面咧裝計時器。吓、啊，系、 啦，哦，即系开个大嘅就几耐，开个细嘅就几耐，即系限住你一指定时间里边要完成呢件事咁样。 佢首先咧，佢就冇话到你一定要完成几耐嘅，不过咧，佢就会将你嗰个时间咧，除咗喺你个刺格上边咧 显示之外， 已经显示啦。原来如果入边嗰个人，我唔知边个嘅，即系私隐问题嘛，我唔知边个嚟嘅。啊，原来入边嗰个人咧已经去咗5分36秒，那个表啊仲跳紧嘅，好啦，第二格嗰个咧，诶呢、這个1分08秒，咁啊如此类推啦。 咁有啲人就話到啦，喂，咁你即係顯示好似俾壓力啊！而一種咁啊，就俾壓力個員工，就係咪有人坑緊我時間，然後就逼我再快啲可以出嚟咧咁樣。 但係裏邊個人睇唔睇到呢個計時㗎？即係用緊嗰個都睇到嘅。 望上去個頭殼頂就係㗎啦，係啊，直頭好似煙霧感應器咁樣㗎裝到。 但係限時限得好辛苦喎，去唔到喎，有壓力啊， 仲耐喎。 係啊， 因為要心情㗎嘛呢啲嘢。 唔係喎，調翻轉頭，如果有壓力去唔到咧，即係調翻轉頭，即係你可以早啲翻出嚟咯。你原本急，跟入到去有壓力。去唔到啦， 唔 係，但係翻翻出嚟， 即係神上線擁到佢，佢唔急啦。 但係你忍住，冇心機做嘢咯，仲更加。 你忘記咗，你出嚟就忘記咗噶啦嘛。 係嘅咩？ 去唔到啦，咪忘記佢咯。 哦， 首先咧，我哋聽下呢間公司佢點講先。 係 呢間公司咧，佢哋首先係一間科技公司啦。其次，佢哋有個聲明嘅，佢哋就話到啦，佢哋的而且確咧喺廁所嗰度咧係裝咗呢一類型嘅計時器嘅。咁事實係為咗啲咩咧？咁因為咧喺佢哋嘅工作辦公室入邊啊，所嘅位置咧係有限，咁所以咧員工啊去廁所啊經常都要排長龍，咁啊出現一個即係排隊嘅情況，好嚴重啦。於是乎咧，佢哋就希望啊喺佢哋嘅樓層嗰度咧可以做一個統計，統計大概員工去廁所嘅時間需要幾耐，從而去到改建佢哋嘅廁所。 即係好嘅， 係啦，個出發點咧都係好事嚟嘅。咁佢最後有冇講我哋唔知啊？ 咁當然咧，即係如果你話係一件好事，固然之真係好啦，係真係好先好。 係啊， 唔好詐詐地話好，其實唔好。 詐詐地地就喺度攞啲數據，又或者俾壓力啲員工。 不過咧，即係如果你話淨係擺個計時喺上邊。你見到冇幫助噶，嗱，如果你話你承擔唔到壓力，你就俾嗰個時間控制咗啫。如果你承擔到壓力咧，我哋不嬲都承擔到壓力噶啦。我話知你去到幾多啊？咁我照慢慢慢條絲你哋去都得㗎，係咪先？ 即係中哥指嘅承擔到壓力，即係面皮夠厚啊？ 如果淨係喺我哋嘅廁所嗰度咧，譬如我入到去個男廁嗰度，我見到有四格都已經有人卡緊時間啦。咁我都已經大概知道，我可能好似譬如等車位咁樣等邊位啦。我大概知道可能呢個差唔多夠鐘都可以容易啲等啦。 冇嘅， 估 唔到 你肚痛呢啲嘢， 敲唔到嘅。嗱，我話最好係點樣咧？ 點啊？ 譬如你計一個即係平均時間，譬如你要去開即係我哋叫開間房啊嘛，即係開個大方便， 係 五分鐘。五分钟到门自己弹开， 哇，好赶， 咁你就一定要出嚟啦。 我啱啱想讲，不如十分钟啊，钟哥，五分钟好赶， 十分钟个老板就会觉得你喺度蛇王噶啦。 玩电话， 一五分钟到门自己弹开，里边个员工咧又就个压力就会帮到佢啦。即系五分钟开门噶咯，佢又要即刻完晒所有嘅事。如果你净系睇到个钟系五分钟，我话知你五分钟啊，我去多十分钟都得。咁但系道门一开，咁咪搞掂咯，即刻要出嚟， 密码都唔使， 密码都唔使， 一声就自己开出嚟。咦，呢个可以配合佢另外一个措施喎。 仲有， 因为 咩公司嚟 嘅？呢间公司嘅措施咧，就系佢除咗嗰个显示个计时器喺个头壳顶上面之外咧，佢仲会喺佢个厕所门口嗰度。甚至乎喺公司個 app 嗰度顯示，就話而家譬如幾多樓嘅廁所入邊用緊嗰個時間，到底係去到邊？佢就聲稱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就更加掌握得到洗手間嗰個時間，令到大家更加掌握到嗰個工作辦公活用時間嘅技巧。咁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咧，你去嘅廁所啫，你下下俾人看住個時間，其實係辛苦噶。大家只要諗一諗呢個辦法，改一改先得啊，係嘛？ 改 五分鐘太短啦，鐘哥真係 六分啦， 多謝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丽景村养警楼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六名住户受伤送院，包括起火单位内一名男子，他手部烧伤，另外有80多名住客要疏散。事发在凌晨大约3:40，消防接报指养警楼一个单位起火，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说事发前那名受伤男子怀疑曾经和家人争执，案件列作纵火案继续调查。警方打击违例泊车，试行新的电子定额罚款通知书，昨日共发出2285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拖走11部违例停泊的车辆和票控44部车辆。 警方表示，东九龙总区交通部及各警区寻日在区内交通黑点采取执法行动，特别针对双行泊车在限制区和巴士站违例上落客或货物停车等候太耐，非法进入黄格或黄条过路处，并造成阻塞等违法行为。美国大选下星期举行，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挑战他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继续四出拉票。在佐治亚州出席活动的拜登继续打疫情牌，指特朗普虽然曾经向新型冠状病毒宣战，但实情是退缩和投降，又说假如自己当选总统，不会向病毒举白旗。特朗普再次对邮递投票提出质疑，他出发去密歇根州前说，假如下个月三号能够确定边个当选，将会非常好的事，但是如果点票需时两星期就完全不合适。副总统彭斯到北卡罗来纳州出席集会时形容特朗普是职位制造者，成绩有目共睹。世界卫生组织说，相比对上一个星期，新型肺炎在欧洲的单日死亡个案增加近四成。发言人指出，法国、西班牙、英国、荷兰和俄罗斯在有关死亡病例中占大多数，又形容在整个欧洲地区确诊个案和死亡病例的增长都响起警号。发言人警告，各地医院的深切治疗部开始出现越来越多重症患者，情况令人忧虑。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6点，跌了9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06美元，卖出1,905.9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51。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78，欧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多云，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马料水交汇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啦，近住马料水交汇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咁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近住太子道西呢一段啦，交通是回复正常，但是后少少近住律伦街呢一段咧车多，龙尾去到深麻实道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慢线啦，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呢一段太子道西呢一段啦，交通回复正常，但系后面律伦街嗰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深麻实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西行排到去李景湾，九龙入口挤塞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咁反方向咧，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咧都系挤塞，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跟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咧挤塞噶，排到去朗日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大榄上斜。荃湾路出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咁啱啱收到个交通意外嘅报告啊，就系将军澳道来回方向啦，系近住中电站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影响到咧，影响到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重复多次咧，系将军澳道来回方向嘅，近住变电站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入翻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咧就已经系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反方向出去九龙咧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入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在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的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udu,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乜嘢？我会话是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 我是 Sammy 郑秀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阿 J 冯允谦。 Hello， 早晨啊， Hello， 早晨啊 ，J。 Hi， 系我记得咧，之前同你做访问咧，你都话你自己系一个几中意朝头早活动嘅人嚟嘅，系啦。 系啊，我今朝早其实我已经系出咗去做运动啦。 系，好鬼健康嘅、 啊、 真系。 其实尽量咯，特别系而家因为疫情啦，咁、我都想 keep 住一个健康嘅状态。 系。 咁嚟紧又 keep 住做歌，咁所以每一次入录音室嘅时候要唱歌，其实要系一个好嘅状态先得咯， 系，但系作曲嘅人唔系好多时候都话要熬到夜晚先至有灵感嘅咩？ 其实之前系嘅，我之前系一定系要系十二点后咧，夜晚啊十二点后咧先可以写到歌嘅， 系， 但系反而我而家转咗自己嗰个生活习惯啦，每一日可能 around 八点几就起身啦，七点几起身啦，咁起咗身我就会做下运动，跑下步，咁我仲有时间去冲个凉，又食个早餐。 系， 咁我亦就一食完早餐咧，我就开始做嘢噶啦。 好醒啊，个人即刻。 个人好醒，同埋个人咧，我嘅发觉咧，你一早起身咧，你个人会系 做嘢嘅时候，其实会系专心啲嘅， 同埋开心啲。你 同埋开心啲啊，同埋我觉得成日即系个感觉系好长嘅， 系 多啲时间用。 嗱，如果去到晏昼唔眼瞓就系咯。 我唔系我嗱，我每一次咧就系 around 两点三点嗰啲时间就开始想瞌一瞌。 有个 power nap 系嘛 ？power nap 十分钟咯、啊， 都会有嘅。 嗱，最好系咩咧？其实有啲人咧就话你饮一杯咖啡， 系 咁你饮完嗰杯咖啡你就瞓十分钟 ，power nap， 你一起身就超精神嘅。 真系你有冇试过先？ 我试过啊，真系 work 嘅，真系 work 嘅、 哦。咦，咁其实我而家都可以啦，因为我由夜晚转翻做朝头早都唔系好耐嘅时间啦，都系做仲需要适应啦、 嗯。 我其实以前做朝头早咧，我晏昼一两点咧系自动熄机嘅。即系就算你去到边坐紧车又好啊，去边都好， 就要瞓觉要瞌一瞌， 系好攰嘅个人，咁、 嗯、 我、 嗯、 都要瞓。但系我嗰阵时就瞓好耐，我瞓成个几两个钟头，咁、哦、变相就会觉得，咦，好似就算早起都嘥咗啲时间。等、嗯嗯、我试下你呢个饮杯咖啡即刻瞓先。 同埋我最近咧，我系即系买咗支，即系点讲咧？其实系啲 packet 咁样嘅，即系一袋袋咁样咧，系啲维他命 C 嚟嘅，嗰啲粉嚟嘅。 嗯， 一饮咗咧，佢有一个 energy booster 嘅作用。咁反而我有时我就唔饮咖啡，我就用咗呢样嘢去代替咖啡，咁就令到我一饮完咧，又有维他命 C 咧，有精神啦。咁、 嗯、 所以我系每一次见到啲 artist 啊，啲朋友我 推介， 即系虽然唔系我代言嘅，但系呢个好好嘅，你可以试下。 好，呢、這个我私底下问你系点样样噶。 好好好， 咁所以咧，我谂点解我哋今次晨光第一线咧，就揾咗阿 J 嚟帮我哋做咗一个主题曲啦。 呢、嗯、一只其实。晨光第一线，其实佢呢个 jingle 其实系好 classic 噶嘛，系之前已经我唔知道，其实呢个 jingle 用咗好多年噶嘛， 系啊。 咁我又唔想转佢嗰个旋律，我又中意，咁我话我 keep 住个旋律，但系点可以令到成件事比较系即系 modern 少少，个节奏可能多啲 groove 得嚟，但系开心嘅，一听就会精神嘅。咁就慢慢就喺屋企就砌啦，砌咗啲声，有咗好多唔同嘅啲声音啦。 嗯， 咁就最终就砌咗呢个版本出嚟。 嗯，我觉得点样形容呢？因为其实呢一首歌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啦，唔、嗯、同嘅朋友都帮佢 rearrange 过啦。咁、嗯、我听阿 J 嘅版本咧，我就会觉得即刻有个想象，就好似喺一个纽约街头朝头早咧，好开心咁样跑完个步，攞住杯咖啡，食住个牛角包嗰只，好悠游、嗯、而系亦都好快乐嘅一种感觉咯。 系，其实我就系想你有呢个感觉， 真得吗？ 所以我真 系 好开心你咁样讲， 系咪讲中咗？ 讲中咗 ，I read your mind。 Thank you，thank you。 我相信啦，听众都会即系中意呢个新嘅版本，嗯、因为即系听咗咁耐嘅时候有啲新意啦，亦都听埋你嘅解释之后咧、嗯，大家就更加有 picture 啦。听嘅时候就会每一日都听到阿 J 把声叫大家起身啦、 啊，我都会听，我好期待啊， 系咪？系咯，你其实跑步可以听到，我哋六点至十点咁长个节目时间。嗱、嗯，咁最近阿 J 咧都仲派咗首歌，咁我觉得其实又系好啱咧，朝头早嘅听众听嘅，叫做 A New Day。 佢一只歌其实系一只励志歌啊，咁佢系关于信念嘅， 系。 咁一只歌我点解咁中意？其实系我记得系我系今年二月、三月嘅时候写嘅，咁因为。我就见好似嗰阵时疫情爆发啦，咁我见到即系身边嘅人啦，包括我自己，成日都就 home office 喺屋企，咁又好闷啊，咁喺屋企嘅时候，可能又同另外一半有时就会闹下交啊，都屋企人闹， 就系洗碗嘅问题啦。 就系你记得，你记得， 我记得。 咁所以嗰个情面其实系比较负面嘅， 系。 咁因为咁样，我就想写一只歌，希望系鼓励到大家，但系同时都可以鼓励到我自己。 哦 ，OK， 咁啊呢首歌我。就見到你自己喺社交平台有擺一個 acoustic 嘅版本啦，嗰、個又係好正。其實 多謝你、啊， 你點樣去取捨呢？有時候即係嗰首歌其實用唔同嘅樂器啊，或者唔同嘅演繹方法，其實都有唔同嘅感覺、啊。到最後 final 你要出嘅時候，你要揀一個去派，咁你其實會唔會好糾結嘅咧？ 其实好难嘅，嗱，首先我讲下今次我哋个编曲啦。 嗯， 咁今次嘅编曲系好特别嘅，你一听咧，我觉得，系有少少嗰啲好现代嘅 modern 嘅美式嘅 hip hop beat， 加上呢啲民族嘅乐器或者声音啦。咁佢好特别，系即系一听就觉得，哇，系唔同 其他有啲歌，即係好多人未必會用呢啲民族嘅樂器，去做啲歌嘅。咁反而今次我就話未試過，不如我哋用呢啲元素啊。咁呢個編曲其實係搞咗非常之耐嘅，因為我記得好似我今年派第一隻歌嘅時候開始倒數啊， 開始倒數 其實已經係搞呢一隻歌嘅編曲嘅，咁、我就今次揾咗 Dusty Bottle 唯一個成員阿 JMY 咧，就幫我編曲。咁佢編咗第一個編曲咧，就我今次個監製 Randy 佢就聽咗呢個編曲，佢就覺得其實呢個編曲雖然好 groovy， 但係其實同信念嗰個主題冇乜關係。咁、於是 Randy 就好好啊，佢就喺屋企佢再編咗15个唔同嘅版本， 15个 版本係啦。咁佢就俾我聽翻15个唔同嘅版本。咁我聽完，我覺得 你真係聽得出每一個版本嘅分別嘅， 係啊，我聽得到嘅，聽得到嘅。但係我覺得即係 out of 嗰個15个唔同嘅版本，我就係中意一個啫。系啦，咁佢系而家你听到嗰个版本系嗰支吉他嚟嘅，咁、但系我用咗即系听咗 Randy 嘅版本，我觉得好似争咁啲嘢，咁于是咧我又攞翻插翻阿 JY 原本嗰个第一个编曲，加上 Randy 嗰个编曲，同埋我自己又再加咗其他元素落去，变成我哋而家出街嗰个版本咯。 哇！所以呢一个真系呕心沥血到最后一个结晶品嚟嘅。 其实我好 proud of 呢一只歌，因为真系系好多人付出咗好多努力。咁所以一听个 mix 嘅时候，我系好开心。 好，咁啊，今朝早咧，我哋一齐听一下呢、這个即系《集百家之大成》，大家用咗好多时间去到做出嚟嘅呢个音乐，听嘅时候都要细心啲听啊！大家花咗好多心机去到 tune 咁样。A new day，thank you，Jay。Gotta have faith, gotta create, you gotta be patient. Don't be afraid, it's a new day, you gotta imagine. Calling, 你会灰尘，那就到朝头再化。天色似黑，但亦未晚。Gotta have faith, gotta create, you gotta be patient. 总有转机。相信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从已错开的吉他。Oh, I'm feeling shaky, 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man,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r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deal. 世界如留白了，方可绘出新气象。Yeah, oh, 在脑海内构想，埋藏出新的境界，总能遇上。唔该晒 Jay， 又系呢首嘅新歌《A New Day》。我系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但有一种咧叫喜极而泣啊， 点解？ 喜极而泣即系好开心，开心到喊啊！正所谓系咪先？ 系 啊，咁有阵时都会出现呢个情况。头先听到 Kitty 嗰个宣传声， 哦， 系啊。 我以为讲乜嘢，突然之间做咩喊啊？ 唔系，我头先听到 暗笑， 系啊。 喂，喜极而泣，除咗即系我之外咧，其实寻晚咧我去饮咧，都有呢啲情况出现，就系即系一对新人啊，好感动啦，即系讲翻自己相识嘅经过。不过寻晚比较特别嘅，亦都系我第一次去饮嘅时候，系得4个人一台咯。咁佢 卡位啊，4个人一台，系咪摆晒卡位 嘅？呢啲叫做四围台。 嗯， 即系台， 一台四个人， 一位得四个人， 得四个人啊， 四围台系啊。 但系我反而觉得，作为宾客嚟讲咧，就其实舒服嘅， 系 系啦，即系好似静静地，因为佢咁编台嘅时候咧，亦都比较有心思啲啦。即系因为得四个人，你眼望我眼咁样咧，都真系会比较熟少少嘅人就编埋一台。 其实好系一件好事嚟噶， 系 系一件好事嚟噶。你记唔记得即系譬如话以前喺即系叫做啊可以常规地摆酒嘅岁月里边咧，咁啊通常。早去嘅人做乜嘢啊？开台啦，打牌啦，好啦，打牌 都系四人一台啊。 最麻烦嘅系乜嘢啊？就系打到一半嘅时候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叫你执嘢啊嘛。咁而家咪啱好咯，淋水执，四个人一台啊嘛， 就喺嗰度开啊。 嗰啲数唔好摆上嚟，唔使执，摆我面前，你分到晒一份份噶嘛。我继续打，跟住可以一路食，几好啊！ 我记得我结婚嘅时候咧。 我记得我结婚嘅时候咧，我所有嘅同事都喺度打紧牌嘅。 系 我记得喺个着房入边咧，打牌房入边咧，哇，全部钟哥啦、阿田啦， 咦，我又冇啊， 有， 我 而家有其中一个人， 你就赢钱嗰个嚟噶，好似系， 系啊，嗰时啱学识冇耐啊。 真係好奇性， 唔係 就係俾你導咗我咯。 係啊，真唔係呢啲都係啲開心嘅回憶嚟嘅。咁啱啊！依家咧唔使坐翻大嗰啲 round table 啊，喺個麻雀台嗰度開埋餐咪得咯。 係咯， 幾好啊！都上邊鋪張紙，跟住食完。拉翻多張紙再打過。 係啊，嗱，咁我正話阿崔潔同話到咩啊？ 咁啊，雀會擺得啦， 就係啦，可能雀會就會變成咧另一個擺酒嘅熱門勝地啊！還掂都係四個人，仲要係間間房一張台，仲安全。 係啦，咁啊，即係請飲嘅時候，誒，請你去飲啊，係以為邊間酒樓酒店唔係 早啲到啊？我已經喺度咯，唔使早啲到。 唔係，我係會員喎，我幫你搞啊。喂，但係咁樣其實我唔止尋晚嗰個中學同學結婚啦，嚟緊其實都有幾個朋友咧都準備結婚嘅，咁啊聽佢哋講咧籌備嘅時候都有啲困難，因為而家都係即係跟翻住即係政府嘅措施啦，咁譬如話四人限聚，咁真係好想搞嘅就會好似尋晚我同學咁樣四人一台都搞啦，咁啊亦都咧其實將賓客嘅人數咧會 cut 少咗，因為可能嗰個地方本身係可以擺多十倍嘅人啦，咁因為佢啲台全部即係分開曬啦，咁啊佔嘅空間又多咗啦，咁。亦都相隔嘅位置亦都遠咗啦，咁所以可以請嘅賓客亦都少咗。 我有一個疑問先，你所謂嘅賓客少咗，咁究竟係佢派咗貼之後 cut 啊，定還是一派貼之前佢 cut 先？嗱，兩樣嘢嚟喎。如果派貼之前 cut， 冇人知佢 cut 邊個。如果派貼之後 cut 咧，即係話你唔當我係朋友喎。你 cut 咗我喎，而家 所以都好兩難嘅。其實個婚宴嘅場地，即係舊時可以容納到100人，依家咧四人一台咧，只能夠容納到40人，所以咧即係又考起嗰啲酒店嘅工作人員，又考起個新郎哥。 咁如果有個朋友俾咗張貼嚟，俾咗啦，咁跟住就話再打俾你啊，我唔好意思啊，由於最近嘅限聚令咧，我哋個婚宴要減人數，嗰日你唔好嚟啦。你聽到呢啲咁樣嘅電話，你會點樣諗啊？ 通常唔會講唔好嚟嘅，話之後我哋再出去食飯啦。 咁啊，即係叫你唔好嚟啦嗰日， 唔會咁直接講你唔好嚟嘅，唔好嚟。 你個心會唔會戚戚然先？ 佢會咯， 咪咯。嗱，你 cut 第， 你當我兄弟，咪係我當你弟，係咪？我当你弟弟咁样， 所以话咧，即系呢个真系又系一个两难啊。如果你派咗贴嘅话咧，我就觉得你不如全部 cut 晒佢。 调翻转啊，钟哥，因为而家嗰个政策咧，就系话今个礼拜五起咧，政府就宣布将食肆嘅人数就由四台，即系四人一台咧，就增加至六个人啊嘛。咁如果好啦，我话俾你听，我下个礼拜结婚，一早同咗你讲，因为人数嘅限制咧，所以就唔请你啦。但系如果咦？可以加多兩個人一台喎， 咁啊尷啊！ 咁我請翻你啦，鐘哥，咁你又點咧？ 仲衰，我頭先又你兄弟， 係啊，你當我弟弟咁樣，跟住好啦，收咗線之後隔兩日，阿歐啊，我又打俾你，咩事啊？就是咁样嘅，如果个限聚令放宽啦，不如你再翻嚟啊！你收到呢啲电话，你会唔会肯再翻去啊？ 唔会啊， 咁咪系咯， 此情不再啦。不过通常嗰个新郎哥都其实真系好两难嘅，就会同你讲：，唔关我事噶，啲疫情嘅嘢冇人 关佢事，关边个事咧？系佢决定请边个噶嘛？系佢决定 cut 边个噶？ 跟住个新郎哥会同你讲。其实不是我决定的， 我老婆决定， 我系冇决定嘅， 即系你又赖我又赖你嗰一招啊！ 我系冇决定嘅， 所以 我冇得揸错， 可以提供一下。 佢攞咗我四十围。 如果真系遇到呢啲情况，你又已经发咗帖，你又要 cut 人嘅话咧，最好就做一个即系一对新人先做一个网上直播，即 系 好似啲人抽居屋咁样抽签。嗱，我今日咧几点几点咧，我就会一个网上直播，我而家抽签，抽中嘅麻烦嚟，抽唔中嘅唔关我事啊，唔系我唔想你嚟，天唔俾你嚟啊！咁咪得咯，使乜咁辛苦咧？ 但系有一样嘢要注意，虽然话食饭咧就放宽六人一台啦，咁但系限聚咧又四人不变，咁所以呢个地方咧，即系大家都要留意啦。咁亦都有议员有提到嘅，即系譬如唔系净止话去饮啦，真系约朋友出去食饭啦，咁啊六个人一台，咁啊约六个人咯，系咪先？我哋五个人加埋啊监制咁啊六个人啦。咁但系咧喺条街度，即系譬如你等紧位嘅时候咧。有四人限聚，咁啊唔知系咪要分开啊，定系点样啦？ 大家不断喺度研究紧呢个问题噶嘛，其实系冇问题嘅，呢个唔系一个问题，大家唔好谂多咗。 好簡單，你咪四個人就排隊咯。通常我都遲到嘅。 哦， 你哋入去坐定咗先啦。 差贏咗嗰兩個可以遲啲， 即係咁樣啫嘛。咁你喺出邊仍然都係四個人，我只不過我唔嚟排隊啫嘛，我唔嚟咯。咁你哋四個，你哋早到啊嘛。你唔該，你哋入去坐定咗先打俾我，我先至私先入嚟咪得咯。 仲可以喺個 WhatsApp 嗰度開個群組，嗰個群組叫咩群組？婚禮群組，幾咁開心咧？係咪 咯？幾容易咁樣就唔使擔心話喺門口排隊嘅。 sweet 嘅歌当然送晒俾天下间嘅爱人啦 ，Happy Happy Sweet Sweet。 今晚星光闪出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朝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只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My only one， my only one。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连单条都变色。我跟你一世数月历，失足的天使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朝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只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 听紧有郑中基嘅《My Only One》。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月二十八日系一年嘅第301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64日。2002年十月二十八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海岸墨西拿和卡塔尼亚之间的欧洲著名活火山埃特纳火山大规模喷发。由于位置亚欧板块和非洲板块交汇处，一直活动频繁，至今已经喷发过200多次，属于爆发最多的火山之一。埃特纳火山属于层状火山，由硬化的熔岩、浮石、火山灰不断堆积形成。日本富士山亦属于层状火山，因为优美对称的外形，很多成为观光胜地。十月二十八日出生的朋友，深信成功需要周详准备，喜欢探究事实本质，揭发事实的真相。当面临突发状况，会感到焦虑不安。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会不会懂得在危机出现之前做好准备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当我哋见到看似美丽嘅事物，有冇勇气去睇清楚佢危险嘅本质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较早前来回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咧有交通意外啦。咁头先去将军澳方向封咗快线噶，反方向去观塘道咧就封咗慢线。不过喺几分钟前啦，去观塘方向咧慢线就已经解封啊。去观塘方向慢线嘅意外清理好，咁但系入将军澳方向仍然封咗快线。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咁反方向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咁再重复多次啦。将军澳道来回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的交通意外啦，去观塘道方向咧就清理好，去将军澳方向仍然封咗快线。咁而家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啦，就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咁反方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较早前吐露港公路支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日马料水交汇处快线的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啊。吐露港公路支路去大老山隧道在马料水交汇处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科学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天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支隧出九龙排到去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车，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挤塞，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挤塞，龙尾在牛头角下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车，排到奇德尊新村。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大家讲讲啊，投资 O2O 啊，9:08啊，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啦。美国大选临近咧，加上咧当地疫情咧持续升温啊，投资者入市嘅态度咧保持审慎啊。美股三大指数咧个别发展啊，道指咧要跌啊，跌222点啊吓。标普500指数咧跌1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72点啊。至于港股咧，港股继续啊几叻仔，睇翻咧港股 ADR 啊收市咧有得升啊，升104点啦，更加要睇啊，重中之重啊，700腾讯啊吓，咁啊有机会啊升上去600元啊，腾讯有机会升上600元，阿欧今日都派心心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听一听 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个星期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继续请到小一嘅声学专家 Miss Emma。早晨啊 ，Miss Emma。 系你好啊，早晨。 嗱，上个礼拜咧听咗一啲实战嘅例子，讲下诶面试嘅热门题目啦。咁当然啦，如果未去到面试之前，梗系要作好准备啦。 系 有冇啲乜嘢嘅 tips 咧，可以教下我哋啲家长咧，教下啲小朋友准备下啲面试咧？ 嗱，其实咧，我觉得咧喺呢一个嘅面试嘅准备里边咧，如果喺依家啱啱仲系升上去K2 嘅小朋友啦，都有一啲嘅时间咧。咁其实咧，我觉得有几方面嘅。第一喺嗰个嘅学术上啦，因为咧其实咧各大嘅幼稚园咧教嘅课程咧都好大嘅分别嘅。家长咧一定要即系尽早去知道究竟小朋友其实喺一啲嘅中文啊、英文啊吓，尤其是语言上边啦吓，语文上边嘅能力系要开始要建立啦咁样啦。阅读就一定离唔开噶啦，无论系中文同埋英文。咁但系我觉得首要嘅条件咧，其实未必。是一定要讲认字啦，我见到咧十居其九嘅家长咧，梗有好多好多嗰啲认字嘅 flashcard 啦，一排排咁样连 挂晒墙 啦，系啦，冇错。咁但系其实咧，我发觉纯粹又因为为认而认咧，小朋友嗰个效率可能好低嘅。咁但系咧，第一件事，譬如讲英文啦，最初期嘅时候咧，最好就系练好只耳仔先嘅。咁如果佢真系对于嗰个英文咧已经有一个敏感度，佢识得听啦，好多。有时啲小朋友你讲俾佢听啲大嘅生字，佢已经明嘅。但系你俾翻嗰个生字佢睇，佢可能睇得睇唔到嘅。即系譬如你讲 television， 佢知系电视。咁但系你俾个字佢睇 television， 佢唔知嗰个系乜嘢，系啦咁样咯。咁但系你话系咪真系需要可能由学 phonics 啊咁样去拆字啊去开始咧？呢度我觉得最初阶嘅能力，佢知道嗰个英文字嘅结构系咁样，咁呢个系好重要嘅。咁但系系咪净系学 phonics？就已经叫做学咗英文咧，咁我觉得就唔系嘅，系啦，咁我觉得系应该系由阅读提升啦，咁样咯，咁中文都一样系啦，系啦，咁我觉得要睇翻啲中文书又好，英文书又好，要攞翻一个平衡啦，因为有啲小朋友的确系比较可能侧重啊，觉得英文紧要啊，咁就不停咁睇英文书，但系中文就忽略咗啦，咁咯，系啦，咁除咗学术方面咧，我觉得小朋友嘅嗰个 common sense 啊，需要由而家开始咧，你就帮佢去。草啦，咁其实好简单，就系譬如你行条街，你见到一个 sign， 你会同个小朋友开始去有少少讨论，系啦，或者你见到啊，点解消防喉啦吓，消防嗰个嘅水龙头咧系红色嘅，有咩意义喺嗰度嘅咧？咁样， 即系每一样嘢都鼓励佢留意多啲身边接触到嘅一啲新事物啦。 即系我觉得最初嘅时候，我谂系家长去做一个主导，就话俾佢听啊，原来我哋行个商场见到地下有啲一粒粒嘅嘢。或者港铁站里面有些一粒粒在地下上面的东西来做什么、原来是给一些看不到的人去用的这样是的、那怎么用的呢，那我开始又要跟他们又讲一下，所以永远都不会没有话题的、 所有东西接触到都已经是一个话题， 会有话题，但有些家长真的没有话题的、我说每天就跟他 bedtime story 咯， 就是一本书就完了， 因为呢很多时候家长就是、觉得、那些话题就是一来在一秒钟之内就转去，学嘢啦，学嘢啦，读书啦，读书啦，咁。但其实原来唔系咯，即系我觉得小朋友嘅 common sense 永远都系能够令老师觉得佢系一个应该要拣嘅小朋友，就 rather than 系净系读书好叻嘅小朋友咯。 系，嗱，有听过啲家长咧，即系为咗想去读一啲心仪学校咧，可能都会去 research 定啊，到底嗰间学校咧嘅教学模式系点咧？ 系啊， 就从而咧就会因应住佢哋想去读嗰间学校咧，就及早尝试下，用一个咁嘅方式去教小朋友啦，咁、但系咧，你知啦，唔系个个家长咧都好似 Miss Emma 咁，真系识教个小朋友用嗰个 approach 啦。咁、有好多时咧，可能就用咗一啲咧以为啱，但系又唔啱嘅方法嚟教。咁其实应该点样去处理咧？ 其实我反而咧觉得咧，永远咧家长咧即系嚟到我面前咧，我只系会话俾你听，其实你个教法上面咧有啲乜嘢地方，即系我俾你睇到嘅就系多几面啦。咁、我亦都觉得其实家长咧应该咧要practice， 即系做。 好自己呢，就是去接納多幾個不同的面、即是譬如說不知不要覺得自己那套一定啱晒先啦，係咪？亦都一定不可以覺得自己那套是完全不啱，而是過程入面呢，你會看到啊有沒有另外一些的方式呢、或者譬如你都有其他的家長的朋友啊、或者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啊，我覺得是在成年入面呢，家長是需要擘大個眼睛做好多的觀察，我覺得是觀察不同小朋友他們的表現，同埋諗下呢個表現係點得嚟嘅，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咯，係啦，咁所以就你話睇到一個心儀嘅學校，跟住瞭解個學校嘅方針，將自己嘅小朋友調整到啱嗰個學校咧，我覺得呢個做法咧係可行嘅， 係， 咁但係個問題係初頭去揀呢個學校嘅時候，係因應住你嘅小朋友佢嘅能力啦，或者佢個性格去揀啦，定還是係你做緊一個大脱變咧？就要諗啦， 變做咁樣， 係啦，因為如果係大脱變咧，我覺得係有啲困難嘅，即係譬如假設你個小朋友本身係一個好中意講嘢嘅嚇，好中意perform 嘅去表現自己嘅，咁但係你要佢去一間好傳統坐定定，你認為學 discipline 係好重要嘅話，呢、這個就係一個唔啱嘅配對啦。視乎你揀嘅時候，其實用一個乜嘢嘅態度去揀咯。 係，咁其實都係嘅，揀學校咧都係希望揀到一個適合你個小朋友嘅性格啦，同埋自己嘅嗰個學習模式，培養佢成長咯。咁其實當然啦，教小朋友咧就一世嘅，唔單止淨係小學嘅階段啦。咁所以希望咧喺呢一個把關嗰度咧，就可以揾到一個適合佢嘅地方啦。咁然之後咧，就可以未來嘅時候咧，都可以為佢鋪到路咯。 冇錯冇錯。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 Miss Emma， 好，唔好客氣。 赵慧珊的 Fearless，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旅行啊，个个都想去噶，钟哥崔杰同我都想去噶，系咪 ？hit 一 hit， 不过而家限聚令又好，或者嗰啲隔离令都令大家有少少，唉，算啦，等等先 ，hold 一 hold 住先。 喂，上个礼拜我都讲咗啦，我就惯咗， 你又惯咗， 即系惯咗喺香港。 未啊，我仲未惯啊， 但好快佢又惯翻去旅行， 系咯， 有得去。 咁啊系， 惯咗。所以今朝阿崔杰同未讲嗰啲咧。就算你冇得出去，咩想旅遊，你都要喺香港去一轉，大家開開心心，叫做回味一下可以出去行或者出去旅行嘅情懷啦。 係啊係啊，咁但係仲有好多香港人咧，就留意住咧，唔同地方佢哋嘅一啲譬如旅遊資訊啊、消息嘅。咁其中一個咧，香港人都好喜歡嘅地方，日本咧，咁啊亦都話到，喂，最近咧多咗好多嘅紅人出沒， 咩紅出沒主義？ 紅出沒主義嗰只，咁嗰只紅出沒主義，我哋就有好多駕駛人士貼喺玻璃咁。諗住 show funny 啦，係咪先？其實人哋真係一個 warning， 一個警告嚟嘅，因為佢哋嗰啲地方真係今年咧特別多呢個紅人出沒，咁啊多到點咧？到目前為止啊，超過13,000宗都係關於紅人出沒嘅消息嚟嘅。好啦，咁啊話到同可能自然環境嘅災害啊，或者同某一種樹咧慢慢消失，咁啊搞到佢哋冇嘢食，咁於是乎咧就出嚟，咁啊有關嘅。 即係你話嗰、那個連嗰啲牌寫住話紅出沒主義，其實真係話俾人聽，真係有紅嘅。 噶， 系啊， 真系呢个原因噶， 系啊，系因为真系呢个人。 我以为系嗰啲宣传句语，即系纯粹即系攞个攞个噱头 poster， 系啊，嗰啲咁样啦。咁调翻转头，如果树林里边咧，啲红人经常出没嗰啲地方吓，会唔会有个牌黏住喺度，叫做 人出 没 注 意嗰啲，叫啲红人小心啲人， 或者整个人嘅脚印喺度， 小心啲啊， 俾翻啲红人睇嘅， 系咯， 系啦，唔知喎，呢个我哋可以提议翻佢哋， 系咯， 等佢哋整， 大家都互相小心， 系咯，互相提醒啊嘛，系咪？好啊，今日真系要提醒，因为咧，原来既然咁多呢一个嘅红人会出没喺呢一个嘅唔同地方，特别系山区又有啦，有啲可能已经开始行嗰啲市镇嗰度啊、村仔嗰度啊，咁点算呢？咁样嗱，两位，如果俾你哋见到有红人，你哋会点做咧？ 唔喐， 见到红人 系咪唔喐？ 唔喐， 见到红人啊嘛， 见到红人。 答呢个问题之前咧，我会好小心答嘅。 你 惊 I Q 题？ 唔系，因为而家唔系净系听到我把声啊。如果大家去面书专业嗰度咧，见到我哋个样添啊。 Hello， 所以小心啲讲嘢。唔知做乜嘢？系有个二台面书咧， 系啦，睇到我哋三个噶啦， 即刻睇到啊！好啦， 答问题， 答翻你个问题 系 诶，梗系唔好喐啦。你有冇听过嗰个系咪寓言故事啊？即是说有两个原本好兄弟，跟住有隻红人嚟襲击佢哋，一个呢就即刻爬上树，另一个就瞓喺度扮 炸死。 咁跟住呢就红人就去闻一闻嗰、那个即係、就是、炸死嗰个之后呢就走咗。咁然之后呢就红人走咗啦。咁然之后炸死嗰个就起咗翻身。爬喺树上边嗰个朋友呢就落返嚟。咁就话你冇嘢嘛，你冇嘢冇乜嘢嘛，即刻嘘寒问暖。咁跟住呢嗰、那个再问佢啦。正话只红人同你讲乜嘢啊？跟住嗰个瞓喺度炸死嗰个就话，佢叫我佢同我讲啊，乜嘢系朋友啊？ 哦， 哇，好有哲学啊！呢个 好有哲学啊， 好有哲学噶，系从呢个红人入边都道出一种真悟啊！ 咁但系我想问，炸死啱唔啱咧？ 炸死咧， 我都系回归翻实际啲嘅问题。 炸死有少少咧，搏一搏嘅心态。 哦， 咁但系有啲咧就。博少啲嘅心態係咩呢？因為佢哋每一年都有好多咩社區中心會講下遇到紅人點算啊？咁啲我哋叫縣廳啊，即係佢哋嘅日本政府咧，唔同地方嘅政府佢哋都會有一啲叫做 guideline 咧守則，就話俾大家聽，見到紅人應該點做嘅。不過咧，原來佢哋每一個縣啊所介紹嘅方法咧係不一樣噶。 係咪因為啲紅種唔同啊？ 我有咁樣諗過嘅。應該唔關事， 哦、 因為佢哋冇統一啫。咁但係咧，即係綜合翻咧，其實佢哋大部分嗰個嘅方法咧，佢哋都冇叫我哋去炸死嘅，佢哋都係叫我哋諗辦法逃走。嗱，其中有幾個學説嘅，先講第一個先。咁呢一個咧，我喺曾經喺北海道嘅時候咧，係北海道人同我介紹呢、這、一個，見到紅人點算啊咁樣，佢哋就話咧。當你個距離喺20米以上，甚至乎係50米以上嘅時候 走啦、啊， 走。 喂，但係紅人係跑得快過人 嘅。紅人肯定跑得快過人嘅。走原來有踢呢個喎。你要望住佢，望住佢嚟走。因為 望住佢點走、啊、 原來紅人有個習性 㗎。 當佢見到嗰啲嘅獵，我哋係獵物啦，人類嘛。當佢見到我哋人類呢啲獵物嘅時候咧，一背住佢咧，佢一見到有嘢背住佢，佢會追㗎。 哦。 所以我哋走嘅时候咧， 即系我要打倒褪， 打倒褪， 咁啊衰梗啦，因为咧人需行路先打倒褪嘅，你调转行即系你衰梗啦， 咁你唔谂自己衰梗，你咪、 你想衰梗定死梗啊？ 啊，懒叻啊，博士咁样， 博得几好，系啦，咁你就开头咧就向后行，一路行嘅时候咧就尽量慢慢向后行，当你。走到咁上嘅时候咧，你发觉只红人都已经将个注意力冇集中你嘅时候咧，你就尽快走。好啦，咁啊综合翻大家嘅意见之后，即系佢哋好多唔同嘅院听嘅意见咧，就话到啦，20米你可以采取呢一个方法。10米咁点？ 好近啊！ 10米开始近啦，10米同5米处理嘅方法有少少似嘅。我当我10米唔讲啦，我讲5米先，好近、啊，两道门多啲啫，无啦只熊可能喺个草丛嗰度，哇只熊啊咁样，哇咁啊！ 我知道做咩啦？ 点啊？ 攞定纸笔出嚟写低有啲咩你想讲嘅嗰 啲。唔系，我惊你未写到，佢已经整走咗你张纸啦，未打你嘅时候，咁佢哋就话到啦，你首先咧就。唔好同嗰只熊人直视佢嘅眼睛，千祈唔好，因为咁样一种挑战，其实同见到野狗都一样。咁但系咧， 但系又唔可以背住佢。 冇错，千祈唔好背住佢。佢哋话到一个方法咧，我见到几得意嘅，同熊人倾偈。 讲咩咧？ 讲乜嘢？讲乜嘢都得。例如你用你嘅声线，磁场嘅声线，就同佢讲：我冇恶意噶，我真系冇恶意噶。我而家會走， 冇用啊！如果全港台嚟講咧，就係得鄭子誠冇事咯， 係啊， 即係其他都有事啦。 即系 可能 Elvin 都冇事。 Elvin 唱歌嘛，佢冇讲嘢。Elvin 啊，咁水球，跟住又有啲咩事？ 哪天再重聚，同唔同人都再重聚。所以咧，佢就话到，如果你真系咁近嘅时候咧、 嗯， 你就唯有一个办法就系同佢用磁场嘅声线慢慢讲下嘢，讲、 嗯、 下嘢之后咧，就睇下佢应该。用一種磁場嘅聲音，佢唔會襲擊你， 嗯、 因為佢都係觀察緊你。然後你就慢慢個人向後行， 嗯、 向後行嘅時候，行到拉譬如十米、二十米距離，你就可以用翻頭先個方法，就盡量離開啦。好啦，如果啲紅人真係追住你嘅時候咧，你睇下你身上面有啲乜嘢，可以抌落地下嘅。錢都得啦，你真係喺呢個時候，你總之有啲乜嘢可以抌落地嘅，你就抌落地，因為你希望咧佢對嗰一樣嘢有興趣， 哦、 而唔係對你個人有興趣。 咁、嗯、但係佢揾食物啊嘛， 佢揾食物㗎， 人即係血肉之軀先係佢嘅食物，即係你抌低件衫佢都食唔到落肚。 你咪希望你件衫黐咗好大陣你嘅味、 哦， 然後佢又 聞認 咗， 即係偷啲時間。 成日都見好多嗰啲野生動物都食咗我哋人類唔應該食嘅膠袋、 哦。膠袋啊，又係係 咪？咁你咪希望你抌啲嘢落地，咁、 嗯、 可以將佢嗰個注意力分散。咁、 嗯、 佢就追住嗰件嘢咁样，咁啊同埋你话如果要预防呢个红人嘅，都有啲方法嘅、 嗯。 原来佢话当你去到第一先唔好一个人上山啦，第二就见到个红出没注意咧、嗯，就冇谂住咁分裂啦。你真系唔好上去，系、 嗯、 啦，即系呢个真系要提香港人。我哋见到红出没注意，哇，好得意喎个牌，过去影张相先。可能行过隔篱嘅时候，你真系真系有只红人喺度。咁同埋你话咧，最好就带住啲 BB 咧，因为啲咩事大声吹 BB， 咁、 嗯、 啊会好啲咯。 走吧，别留行李扫跑，重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泡，这生物极难管教，因我如何后代都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吻现时就似打搅，情话没誓约，彼此中和然而欢闹，那天珍贵都像信物，如今讨厌都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要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叫乞丐，能为求恋爱情完全不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 可能我哋对个环境少啲破坏啊，都少啲红出没啦。卫兰嘅带走你的垃圾。 晨光追踪三十一， 中国今朝早嘅晨光追踪三十一咧，我哋电话旁边有阿 昌、 啊。 阿 昌， 早晨， 早晨，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哎、有咩介绍咧？ 诶、哎，先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啊。 系。 日常八点半咧，晚晚都有一个环节叫区区小节，就落区嘅。 嗯， 咁今晚咧就会带大家去到油麻地。 嗯， 油麻地咧，即系如果大家即系近年咧有去咧，都会发现啊，有好多其实有南亚人咧喺嗰度居住嘅。 系啊系啊， 系啊。咁其实咧，即系嗰啲南亚人咧唔系新嚟嘅，好多咧其实已经系第二代、第三代噶啦。 嗯， 咁啊，今晚咧就会有请嚟一位土生土长嘅巴基斯坦籍嘅导赏员，用好流利、好流畅啊嘅广东话，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咧，佢哋少数族裔喺香港系点样生活嘅。系啦，即系去佢哋餐厅啊、街市啊，甚至乎佢哋好中意打板球噶嘛，即 系 带大家去睇下佢哋点样打板球。 嗯，我都打过。 系咩？ 系啊，之前我同一啲少数民族嘅朋友做个访问咧、 嗯， 就饮佢哋平时即系下午茶饮嘅茶啊，跟住就试下打个板球咯。 嗯， 系，因为唔系好识玩。 咪都希望即系喺香港居住紧嘅少数族裔嘅朋友们咧，都可以即系搵翻佢哋自己嘅一啲乐趣啊嘛。 当然啦，系、 好啦，咁啊，跟住紧接住呢个日常八点半啦，咁啊去到夜晚，今晚嘅九点半咧。有三十一看世界，咁啊，今晚嘅题目咧叫选民操控手册啊， 這個選民呢真的不是講在香港，即近期呢全世界最矚目的選舉呢都莫過於呢美國總統大選啦，沒錯啦。咁美國總統大選呢其實有好多小道消息呢就話呢這個執政的共和黨呢其實有一個全方位打壓選民的計劃咁講喎。係啦，咁今晚呢個31項世界同大家睇下啦，即係佢會包括做咗啲乜呢，就係其實原來佢哋想即傳話係咁傳啦，佢哋想嚇走一班目標嘅選民。 嗯，點嚇呢？ 即係譬如增加嗰啲投票門檻啊，劃過個選區啊，甚至乎真係嚇下佢哋啊咁樣。 真 係啊，真係點 紅春末咁樣， 紅春末主義咁嚇佢哋啊！ 啊，美國有冇紅嘅咧？陳陳 有， 即係放啲紅出嚟。咁啊，今晚究竟佢哋用咩招數咧？即係係咪真嘅咧？咁今晚要睇下9:3031項世界啦。咁啊，好快講埋，今晚11:00仲有午夜廣場學人串社科。咁啊，題目叫又嚟移民潮。咁啊，讲下咧，即系近年咧，即系其实近呢一年啊，好似有新一波起嘅移民潮喺香港涌现啊嘛。 系。 咁啊，同之前咧，即系回归前咧嗰个移民潮，其实有啲乜嘢唔同嘅咧？ 其实嗰个环境因素都好唔同，即系个原因点解要移民，亦都有唔同。 冇错啦，咁啊，今晚咧就系从学术去角度咧，去同大家分析一下嘅。 系呢个午夜广场学人 串 社科，系几多点钟啊？ 今晚11:00。 好，咁啊，留意下啦。咁啊，多谢晒阿畅啦，同我哋分享咗。好，我哋会准时收睇噶啦，拜拜，阿畅。好，室外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73%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9:30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由今个星期五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其中食肆最多可以6人一台，酒吧、夜店或夜总会最多可以4人一台。公众场所的口罩令、四人限聚令等措施会维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调整措施时除了考虑风险都要逐步去做。他说室内和户外有不同风险，不认为两者的人数限制逻辑不一致。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防疫措施需要张弛有度，整体是不希望有太多人群聚集，当局会检视情况，今日不调整不代表下一步不调整。被问到6人在食肆用膳之后是否需要分批离开，避免触犯限聚令，陈肇始说，相信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是理性，执法时都会讲道理。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22宗是新疆的本土病例，全部由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另外当地新增19名无症状感染者，都是来自喀什地区疏附县。喀什地区全部470几万人已经完成核酸检测，除了已经报告的阳性个案之外，其余都是阴性。至於新增的境外輸入病例就有20宗，分別來自上海、陝西和廣東等地，沒有新增死亡或疑似病例。內地累積85,868人確診，仍然有298人留醫，包括4名重症患者。美国大选下星期举行，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挑战他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继续四出拉票。在佐治亚州出席活动的拜登继续打疫情牌，指特朗普虽然曾经向新型冠状病毒宣战，但是实情是退缩和投降，又说假如自己当选总统，不会向病毒举白旗。特朗普再次对邮递投票提出质疑，他出发去密歇根州前说，假如下个月3号能够确定哪个当选，将是非常好的事，但是如果点票需时2星期就完全不合适。副总统彭斯到北卡罗来纳州出席集会时，形容特朗普是职位制造者，成绩有目共睹。 欧洲面对新型肺炎疫情反弹的困扰，俄罗斯自星期三起强制民众在挤迫地方要戴口罩，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和升降机等。地方政府有责任确保措施有效执行。俄罗斯在今年春天疫情爆发初期曾经实施类似措施，但在七月时放宽。法国卫生专家将讨论引入更严厉的抗疫措施。报道说，扩大在巴黎和其他城市现时实施的宵禁令是考虑之列。内政部官员警告，政府要作出困难决定，民众要有心理准备。比利时的住院人数增加8.8%，官员指深切治疗部一半病床已经被占用，当地有10间医院要求在病毒测试中呈阳性但没有病征的医护人员继续工作。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听日多云，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21点，跌65点，成交金额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74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2.5。升7.5，阿里巴巴306元，升6元，金蝶国际19.9，跌1.45，远东宏信7.53，升1仙，中国平安83.4，跌3，网易137.1，升2.8，美团点评268.6，升2.6，友邦保险76.05，跌3.5，汇控是32.75，跌1.75。汇控最新是32.7，跌1。李宁39.7，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46，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9，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7点，跌78点。港金现价报17,64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22美元，卖出1,90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入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嘅快线咧，交通意外大约几分钟之前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只是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啫。路面方面，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咁喺九龙啦，梳士巴利道去红隧嘅九龙出口挤塞嘅，排到去永安广场对出。龙翔道去观 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排到去翠屏南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龙尾定富街。咁喺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从前有位姑娘好想买对玻璃鞋，可惜唔够钱。 借钱无需入息证明，一千五现金到手，想买咩都得。 好彩佢用咗投委会嘅贷款及债务计算机，计完即刻清醒晒。原来利息好贵，自己根本还起不债。呢、這个故事教训我哋，过度借贷搞唔掂，计过度过先好签。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说， 音乐说， 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 以有限为无限， 以有限为无限， 禁不了， 禁不了我的， 我的荣誉。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音乐说。 我想要张书台啊！ 啊，冇问题啊！ 老爷，你攞住眼小夜灯点整台啊？ 诶、哎，我要攞小夜灯嚟揾把锯检查下锯齿有冇烂啊嘛！ 咦，爹，我揾多个石屎枪喎、啊，啱啱用啊！咁、啊、要攞埋眼小夜灯嚟揾埋嗰个石屎枪嘅操作证明书先得、 啊。咁啊，逢星期四听住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系 Joyce。陈欣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nica， 今日朝头早啊，神光第一线，我哋嘅神光 Monica 咧就邀请到阿 Yan 喺度。早晨，阿 Yan。 早晨，大家好。 你好啊，有啲乜嘢祝福嘅说话想透过神光 Monica 咧，就系点唱先？ 啊，今日咧系我细佬嘅生日 ，Samuel 嘅生日。 嗯。 咁我想点俾佢听嘅，同埋咧恭喜佢。 我咩事？ 兜兜转转。終於都找到一個好太太了。 哎呀，她求婚成功了。 是啊，是啊，她叫阿 Miu 啊。 阿 Miu 啊，那個太太是吧？ 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那啊 Samuel 和阿 Miu 有沒有拍拖，拍了多久啊？ 他們拍拖都拍了很短的時間。 很短的時間，但是轉轉轉現在都已經認定了對方了。啊，實在太好了。 是啊，點唱給他們兩個聽。 哦，那想點什麼歌祝福他們愛情的永恆呢？ 点张学友嗰首《爱是永恒》啦，祝福佢哋永远恩恩爱爱啦，幸福快乐嘅。 好，咁啊，多谢你嘅电话啦，搵嚟呢一首嘅歌曲《爱是永恒》，俾翻你哋听啦。OK， 好， 多谢阿 Yan， 拜拜， 拜拜。 有始不有终，能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 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生活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今日崔神厨房想同大家分享嘅食谱系一个开胃小食，就系话梅蜂蜜小番茄啦。我自己本身咧就麻麻地食番茄嘅，不过用呢个整法咧就可以食好多粒，因为话梅同埋蜂蜜嗰个酸酸甜甜嘅味道咧。完全掩盖咗番茄本身嗰阵生生地嘅味啊！首先就买大约20粒小番茄翻嚟，去咗个蒂，喺个底部戒个十字，轻轻戒，唔使戒得太深，用滚水煲佢十几廿秒，之后就捞起放入冰水，浸完冰水之后就好易剥皮噶啦。去咗皮嘅小番茄可以摆埋一边先，跟住咧就做个汁，煲滚水放大概8-10粒话梅落去，跟住加啲冰糖煮溶佢。摊冻咗之后，再加多2-3汤匙嘅蜜糖落去，跟住就可以放埋头先去咗皮嘅小番茄入去个汁嗰度，放入雪柜浸一晚。第二朝起身就可以享用呢个咁好味嘅开胃小食啦。平时去街市同埋超级市场都见到林林种种嘅车厘茄，唔知道你哋又清唔清楚佢哋嘅产地同埋特性，同埋食车厘茄到底有啲咩好处呢？ 咩叫车厘茄先？即系细细碌嗰啲啊嘛。我成日觉得咧，车厘茄呢个字咧，咁系咪想同车厘子有啲捞乱啊？点样叫又系叫车厘咧？咁样 又可以卖贵啲，因为车厘子都系贵价生果。 系啦， 咪但系啱喎，佢系真系有啲人叫佢做樱桃茄啊嘛，即系 cherry 咁样译翻做樱桃啊嘛。总之都系细细，我谂其实应该系细细粒嘅意思。 所以点解小丸子叫樱桃小丸 子 咧？细细粒 咁解啦。中国真系叻啊，对于动物无所不知啊。 我始终串连到落去嗰下犀利啊！ 我始终都系一个动漫老祖嘛， 但你哋两个中唔中意食呢个车厘茄咧？ 中意， 中意，抗氧化嘛，后生啲嘛， 喂，对男人好喎， 系咩？ 系啊， 前列腺 啊 嘛， 系啊， 系啊， 哇，我净 但我唔知系煮熟咗对前列腺好定系未煮熟对前列腺，我冇认真考量过，所以无论煮熟定未煮熟，我都会食嘅咁咯。 多数就话番茄咧，煮熟咗就即系个茄红素会即系挥发得好啲嘛。咁啊，樱桃茄我就唔知，因为樱桃茄多数就即系好多数就。生食咯，系啊，不过呢一个嘅做法咧， 我中意生食。 佢都灼咗少少嘅，因為佢要幫佢剝皮咧。咁呢個都係竅門嚟嘅，即係用熱水浸一滾一滾佢，咁跟住再即刻浸凍水咧，個皮就好容易 自動剝落 出嚟啦。係啊，喂，咁但係原來咧，我哋喺街市啊、超級市場見到林林種種，即係有唔同顏色啊，有啲圓啲啊，有啲長啲咧。原來其實可能佢哋都係嚟自唔同地方嘅，係啊，有荷蘭啦、台灣啦、日本啦、香港咧都有出產嘅。咁啊，佢哋出產嘅時節會唔同咯，即係。荷蘭佢就話係一年四季都有，咁至於譬如近近地嘅台灣咧，佢哋嗰只咧就叫做玉女茄啊，咁主要咧就係咪好想食咧？就講緊得番茄，就主要咧喺每年嘅3月至6月嘅時候供應嘅。 我都唔知道咁大反應做乜，你又自己同自己講嘢咁樣，你嗰啲反應 我只能喺旁邊笑啦， 唔係中意同正話嘅反應同我同阿歐係完全冇關係嘅，一講到話咩玉女茄，你係咪好想食咧？反正完全自己嚟。 咁我哋走先咯，你都唔使我哋喺度嘅。 我见到好笑 ，solo 咁样。 唔系我嘅笑系为咗迎合你啊，崔杰彤，你知噶嘛？系咪啊？ 咩啊？我见你笑，我先咁讲。 唔会，明明系你讲完我先笑噶。 我都唔知道你个脑袋谂紧乜嘢。 好啦，对唔住，我错啦。咁我讲翻车嚟嘅。我 讲 翻车。 我好想了解你添，点解你咁样运作啫？ 对原来呢个字，你又有另一番嘅见解咧？ 我完全冇嘢喎。 我见到你对眼睛笑眯眯咁样啊，因为好欣赏呢个名字，起得好啊！日本嗰只车嚟嘅咧，就11至4月供应嘅。咁日本嗰只咧，我谂好多人都会有买过嚟食噶啦。咁比较圆润啲啦，除咗红色之外咧，亦都有黄色啊、青色啊、彩色啊咁样样嘅。 有冇个味道有冇唔同啊？譬如黄色同红色，会唔会个味道上有分别噶？ 嗱，我上网睇咧，就佢冇特别讲。咁但系我自己食咧，我觉得系有啲唔同嘅。我自己觉得 边样甜啲？ 我中意咸啲，我反而覺得綠綠地即彩色嗰只咧，即係好似幻彩嗰只咧，反而佢有一隻獨特嘅鹹味，我自己食到。 反而幻彩我就食過以色列嚟嘅幻彩，即係番茄就係咁啊，嗰只都真係好似 Kitty 咁樣形容咧，好少人大家形容番茄，嗱通常係甜或者酸啦，好少形容鹹嘅。但係咧啊，唔知係咪礦物嘅緣故咧，就令到個番茄鹹鹹地咁幾得意啊！ 一有呢個幻彩，我就諗起香港嘅幻彩榮香江 啊嘛。 嗱，但係咧，雖然講到即係車釐茄，頭先你就講到有好多嘅好處啦，譬如抗氧化等等。但係咧，有啲人最好咧就唔好食太多啦。譬如腎病嘅人士咧，就唔好食得過量。有胃酸倒流啊、腸胃敏感嘅人士咧，都要注意，都係唔可以食得太多嘅。 即係相關嘅朋友們小心啲。 係啊，咁通常咧，我哋食呢個車釐茄咧，都會連皮食啊嘛，咁所以都要提提大家要徹底洗乾淨先至好食。 我的享樂時代， 成日都話啦。我的享樂時代對於我嚟講咧，我會揀一啲好簡單嘅嘢，我經常去嘅地方，咁即係我享樂啊嘛， 係 即係去茶餐廳， 即係會揾到鐘哥嘅足跡嘅， 係啊係係， 鐘哥的足跡， 通常都會喺茶餐廳，因為個人喜好啦，有時候我成日都講嗰句，我有少少咧就即係譬如一啲叫做即係高級少少嘅餐廳又好咩都好啦，咁跟住去到咧，我有少少有啲即係兩三幾多位啊，一叫呢個咧，我好似好有啲雖然好似好親切，但係好似帶點生外啊， 係嗰個時影心諗。我尽咗力噶咯，系啊！我旧时系你叻人新世纪嘅 fans 嚟嘅，我原先想叫你钟仔，仲想揿一揿你嘅，不过都系唔系好认识你 到，因为活生生立体咗就揿唔到。 系啦，都系叫翻梁生几多位咁。 咁但系如果系茶餐厅咧，通常都话你咪想食乜嘢啊？即系佢已经知道你食咩，好似我上次讲喺我哋下边 canteen 呢度都系咁样。咁我就觉得有份亲切感。咁因为讲远少少，但系都系讲紧茶餐厅。咁呢间咧就位于油麻地。咁我哋又唔可以讲喺边度噶嘛。总之油麻地附近啦。 系 吓 庙街 啊，咁又唔系嗰边。 哦，原来系上楼嗰间。 又唔系嗰边。咁呢间咧就系喺我经常去睇玩具嘅商场嘅旁边。嘅一間，咁啊簡簡單單，咁就係做咩嘢咧？咪茶餐廳一間咯， 即係直情彌敦道嗰間， 喺打橫嗰條，唔係 即係入翻入邊， 入翻入邊係啦。咁咧就唔係話有咩咁特別咧，咪茶餐廳一間咯。嗱咁首先咧，因為我去得多啦，咁所以變咗又係去到啊。佢成日都問你一個人定兩個人啊？因為通常咧，我都會同阿 Vincent 咧就去嗰度即係睇嘢嘅時候， 係咯， 一個人定兩個人，你有嘢係我唔知嘅咩？讲出嚟， 突然之间，咦，讲呢啲， 我话俾记者听， 油麻地， 话俾记者朋友， 同阿 Vincent 去睇玩具，咁跟住咧，中间咧一必定去坐低食个下午茶啊，咁都系通常去嚟嚟去去都系去嗰间嘅，咁坐低，好啦，咁有啲咩咁特别咧？特别在亲切啦，另一样嘢特别嘅就 系， 究竟茶餐厅下午茶，你哋通常会食乜嘢啊？ 鸡髀薯条咯， 嗱鸡髀薯条啦，你嘅其量得两种嘅啫，呢系就炸髀薯条，一系油髀薯条嘅啫，嘅其量都系嗰只髀啦。 系 好啦，咁仲有啲咩选择啊？ 我就西化啲嘅， 西多士啦。好啦，西多士嗱，之前咧就有一个叫做喺香港嘅港式茶餐厅嘅调查， 系 咁就话究竟你中意食下午茶最 top 嘅三样系边三样啊嘛？top one 就肯定是西多士噶啦，咁啊肯定西多士最多人叫佢下午茶喎， 亦都最肥胖啊，大家睇住。 雞髀我唔記得咗第二定第三位嘅，咁另外一個就是那些即食麵，即係都係 特別是多人喜意叫的。 我估不到、啊、因為呢近年都流行這個健康風氣、好像說下午茶吃什麼是最健康呢，就是吃、公司三文治、第一飽肚，第二有番茄、什麼生菜、茄瓜成那些東西、 這個絕對是一個好的建議和一個好的提示、所以告訴大家聽，任何茶餐廳的下午茶和健康呢是不掛鈎的。 okay, 明白， 你千萬不要放在一起去想，放在一起去想呢，你就不如不要吃 了。 即系西多士，我冇见过一件好食但系健康嘅西多士， 真系冇，真系冇。而公司三文治点解要加公司两个字？即系你食嘅时候咧，有一种刻苦啲嘅感觉，因为你系喺公司入边，喺公司入边里边翻紧工，所以系喺公司三文治啊。 嗱，咁鸡髀唔明啦，即系唔系明，唔明嘅点解一定系鸡髀薯条？因为茶餐厅鸡髀薯条同鸡髀沙律。你覺得邊一樣好賣啲啊？ 我梗係薯條啦， 都係薯條啊！ 因為大家都好驚個沙律㗎，係 啊，有時啲沙律好好難食㗎， 你唔知佢幾時， 係啊，唔知幾時整㗎， 永遠沙律都係畢出嚟㗎嘛。佢話：唉，畢碟沙律出嚟啊，跟住整咗好耐。 同埋有時咧，佢多數係雜果沙律啊嘛， 通常都係 喎，出水啊，係啊係啊。 你好似有啲恐懼咁啊，呢啲咁樣 咧。同埋而家貴為咩？催神嚟㗎 嘛？ 唔係你平凡嘢唔食啊？ 所以今日咧，我想推介一下咧，就係呢間。西多士，但系佢就唔系话我哋传统见到里边花生酱啊，定还是乜嘢咁样，或者冇嘢咧就咁样染咗啲蛋浆就炸啦。佢里边有馅嘅，咁、我就会中意钟情于一种叫做芥央西多士。 哇，识食 识食啊！ 识食 芥央多士，大家都会食过啦，即系芥央酱咁，可能系马来嘅一个特产啦。咁、然之后茶内嗰种香甜味又带少少酸，你感觉上咧好似啊，同我哋食开嗰啲花生酱又好，果酱又好。有啲唔同嘅，好啦，咁但如果你將佢變成嗰種嘅叫做西多士咧，哇！呢、這個真係一流啦。點解咧？首先佢嗰塊麵包即係正常厚度啦，佢仍然可以喺正常厚度裏邊，佢唔會俾多你嘅，你知佢唔會做蝕本生意噶嘛。中間可以劏咗一刀，將啲芥蔥蝕咗喺裏邊， 揚咗落去， 揚咗落去，然之後咧就當然有少少蛋漿就即係炸一炸啦。好啦，咁你都未食得住噶嘛，因為通常咧佢都會拌以一少少嘅牛油喺個面度， 少少 厚牛油， 厚過個面皮啊！ 最緊要西多士喺港式茶餐廳唔係淨係嗰個牛油， 係 仲有乜嘢？ 糖漿 就係啦，因為糖漿佢會成樽擺到，哇！呢、這個就真係色隨尊便。 而糖漿係萬年嘅糖漿，你永遠咧嗰手要 hold 住好耐， 好耐啊嘛， 好耐有減到拜拜肉噶，通常都。 但係我自己就好中意落大量糖漿嘅，雖然就係嗰句啦，如果你將下午茶餐特別是茶餐廳的下午茶餐和健康掛鈎呢，你就沒得好說的了。我喜歡大量的糖漿、因為那種厚度、那種質感和那種味道才是西多士的極致。 其實就咁望落去都興奮咯，即係嗰層咧，佢包住曬成個麵包，零立立嗰個感覺咧。 Kitty， 我同你要去一去啊， 要去。 識得阿鐘哥咁靚仔， 係 咯，又又瘦又成， 咁 fit， 又一路係咁講邪惡，又話落大量糖漿，又話大量牛油，又話芥蔥，即係仲驚你中間唔夠。 我冇中間佢話咩，即係扣喉啊，我唔會嘅，因為我覺得食咗落肚就應該食咗落肚嘅嚇。好啦，咁你首先你諗下。有芥蔥嘅味道，有麵包，有糖漿，有牛油，有蛋漿，咁多樣嘢加埋之後，那個味咧，其實你真係分唔到啦，好似一種好濃烈嘅味道，就塞咗個口裏邊 嘅甜味， 甜味，但係甜中帶油。油中带少少酸，好似细味人生咁样，呢一个先至系极品啊！ 境界， 简直系食神啦！ 简直系食神啊！好啦，你细味人生嘅时候， 佢最正，佢一路细味人生啦，跟住门口有人讲：喂，七百啦！跟住我即刻冇啦，即刻唔细味，即刻 做。仲要 唔好意思啊 Sir， 咁样抌低嗰啲，抌低一刀叉。 唔好意思啊 Sir， 即刻开酒，即刻开酒。 当你细味紧人生嘅时候，你唔系净系食嗰个嘅西多士嘅，你必定要会叫嘢饮噶嘛。 系， 你哋会叫乜？乜嘢趁呢一个咁样味道嘅西多士？ 你先， 我讲中个，乜嘢先啦？ 你知道噶啦？ 你先，唔系通常都系要加一杯热奶茶， 我都系叫热奶茶。 热奶茶好啦，我通常热奶茶，普通嘅热奶茶，定还是茶酒啊？嗱，茶酒可能好多年青嘅听众们就唔会知道咩茶酒，茶酒好简单，即系加炼奶啦，就唔系加花奶或者牛 总之佢又唔落糖落去。平时嗰啲奶茶咧，你一杯上咧，你就自己滗几斤糖啊。你茶酒已经系落咗炼奶，即系意思就系冇嗰个淡奶，但系咧又俾你搅匀咁。 即系如果有多另外国嘅朋友咧，佢哋唔会饮茶酒呢一样嘢噶嘛 ？Tea run T run 咩叫 T run 茶酒咯 ？T run 茶酒系咪真系叫 T run？ 梗唔系， 你信佢？ 唔系 T run， 因为有啲嘢真系直译噶嘛。炒面就 系 叫 fry， 炒面咯， 炒面， 炒面上咗咩牛津字典噶嘛？ 咁即系嗰个应该 叫茶包又即系 T bag 喎。 系啊 ，T run 啦。好啦，咁你叫个 T run 嘅时候，点解你会叫 T run 唔叫普通嘅milk tea 啊？奶茶啊嘛 ，milk tea 因为滑啲嘅，其实茶酒 仲有咧。 佢嗰個煉奶係起到一個作用嘅， 就係啦，因為嗰種嘅厚度啊，煉奶始終係提煉過，佢本身結身啲噶嘛。就算你溝咗落去個奶茶嗰度，你唔會話冇咗嗰種嘅質感噶嘛、嗯。你只會令到嗰杯奶茶個厚度再厚啲啊嘛。而呢一個厚度咧，正正同西多士擺埋一齊先至鄧稱啊。如果你用普通嘅奶茶去送咧，你就會覺得係呢邊咧就厚。但係杯奶茶薄，咁咧就好似有少少唔均勻。當然，你有啲人會覺得，咁我食完啲濃烈嘅味道，咁我有啲淡少少嘅味道都係一件好事嚟㗎。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如果呢邊有翻咁上下厚度，即係嗰個質感啊， 同佢個人一樣有咁上 厚度，咁你飲嘅嘢 包一樣啫。 希望啊，咁啊，但係呢邊都有翻咁上下厚度嘅話，你擺埋一齊嗰樣嘢先至係叫做 perfect match。 嗱，呢啲咪係咯，即係跟鐘哥咧就係學人係學咩啊？學做人嘅道理。嗱，如果你一邊厚一邊薄咁啊，厚似薄皮啊，唔好啦。你如果兩邊都厚咧， 好新手， 好好啦， 真係啊， 好得頂啊！ 我即係提議大家，不妨今日晏晝即係邊個邊喺邊一間餐廳都好，試一份西多士，然之後叫翻杯茶酒，你就明白 啦。咁啊靚啦， 咁就靚仔曬啦。 咁啊，期待呢個下午茶嘅時間啦。但係我哋早餐都未食， 未食係 啊。好，室外氣温25度，相對濕度72%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拜拜。 点解咁快讲拜拜呢？ 做完节目未讲拜拜咯。 讲咗拜拜，听众可能会行开噶、哦。 咁会点啊？ 听唔到10点新闻报道咯。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明天再见，拜拜。 都话唔好讲拜拜咯。 系、啊，听朝见。